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丰收小学今日变咗女校，希望唔好俾老师闹。我系小张张。 今日犀利啦，我哋系有三娘教老咁嘅局面， 冇错。 我都成 屋都系女人， 可以点样啦？如果你打牌，我介绍我自己先啦。我就系呢一个丰收师打里面嘅大师，同你哋堆谈。我系瑞仔， 大师你好，我系丰收师打嘅宗师，我系 Helen 嗱。张张，如果你今日打牌咧，三娘教子，你小心啲啊！ 好，仲有一个师， 大家好，我哋系嚟替小强班嘅，我系细师 Rachel。 好啦，嗱，我知道你好多朋友咧，就第一句就问我啦，喂，其实佢烂边度噶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句就系佢今日唔系整翻我烂嗰度啊？喂，我就点知啫？ 唔知佢整乜嘢？ 系啊， 系，总之佢有啲嘢整啦。 会知啲啲啦， 我知嘅，但系因为佢就系因为系病人嘅权益啦，咁所以嘅就系我亦都唔可以嘅就系讲嘅， 唔需要担心。 但系冇嘢嘅，系啦，好小事嘅啫， 冇错， 唞下应该会好得翻噶啦。所以其实今日咧，我哋有两个靓女嚟代替佢嘅，但系听闻好似嘅就系话，细思极恐，好似有一个烂 gag 系嘛？ 你都挂住小强， 系啊，有个烂 gag 系啦。 我嚟讲 先，因为今日系替小强办，我要成全佢嘅精神。 梗系啦。 咁话说咧，上个礼拜我有个新同事，咁佢就叫做嘉嘉，咁我就忍唔住问咗佢一个问题，你哋估下系咩？ 问佢一个问题， 佢叫嘉嘉， 系佢叫嘉嘉女仔。 问咗佢个问题，男定女？ 诶，佢系女仔嚟。 几多岁 啊？30咯。 30啊？中意啲咩嘢咯？ 唔系 嘉嘉， 系 同嘉嘉 同佢个名同佢名有冇关系？ 同名有关， 同数学有冇关系？ 你估下？ 咦，即系有喎， 冇嘅冇嘅， 冇关系。 我就系同佢讲，你系咪有本《难念的经》？ 哦， 好差， 我唔系你先呢个， 但你令我挂住 陈小强， 你令我挂住马老师。 O K， 有冇我有9分呢个应该？ 咪就系咯，为咗纪念佢。 好啦好啦。进了心里，弄了斗室的一个，天真的心意作破碎的我，望着镜里我醉倒，沉默里远看是一片迷梦，这一刻终于出现，长夜盼。早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跑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好干啊，45%。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未来数天一样系咁嘅天气，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温15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保重身体。日夜温差颇大。 阿拉伯跳舞女郎。快人正式开始咗啦，今日马爷咧就请假啦，唔单止今日嘅，今日礼拜三天啦，即系由今日开始到星期五咧，佢都系放假嘅，咁有私人事情啦，我哋希望佢快啲搞完就翻翻嚟啦。 情况都颇为严重嘅吓， 唔系， 系我梗系啦，边个唔翻工就系咁噶啦，系咪先？梗系要啦， 放过佢啦，放过 唔放过， 系咪 可以放过？ 系咪边个唔喺度讲边个嗰 只？梗系啦， 人家 做人就系咁噶啦， 做人咁啦， 所以要翻工啦， 系啦，要翻工啦。 今日咧就多谢两位师打啦，咁一阵间一样会有。同樣嘅節目出現嘅，好啦，嗱，講到咧，今日咧咁多女生咧嚇，咁我作為咧以前有一個名係咁講啊嘛，叫女校男生啊嘛， 好矜貴㗎， 你咪好正， 喂，你知唔知道我嗰陣時好羨慕人哋㗎？ 求神拜佛都想 學樣，又是因為我咧，我係中學嘅時候全部都係男生嚟㗎嘛，所以會更加咧覺得女生咧喺我哋眼中咧係一個好稀有嘅 品種 動物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就話，人哋女校男生，但係其實咧我有時後即係大咗之後諗翻咧。其实那个感觉会不会其实是比较孤独的呢，即是我不知道，我未做过女校男生。 怎会呢，你不试下咯。你之后其实你追返好多啦。 读女校你会不会读， 我不会。 即是做女校男生。 读女校可以这样的吗， 是啊， 女校男生收男生的 嗎，有些是中六和中七的时候会收。 有些时候这样是你混合啫。 我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呢会处身一堆女性当中呢是几好异形的。即是 你 暗 住 个 良心，暗住个良心，佢暗住个良心讲啊。 我不好想去。 系啊， 佢系惊梁太听到。我觉得睇下嗰个男仔自己嘅性格啦，因为有啲男仔 系 好中意喺女仔堆嗰度生活噶， 啊、 即系好中意女仔堆嗰度。即係傾下偈啊！ 但又咁講，我覺得有啲人嘅話係特別受女性歡迎嘅。 哦，係啊， 咁所以其實有 啲 冇錯，咁就係即係穿花蝴蝶咁樣嘅。 咁你中意啊？ 我有見過嘅，譬如可能係唔知點解嘅就係啲女仔係特別冧佢。 哦，係 因為佢樣子特別好啊。 嗱，有一個特別唔係咁好，但係佢就係唔知點解啲女仔就覺得佢風趣幽默，同埋佢好笑，佢氹得啲女仔好開心。 呢款 都可以係受歡迎嘅，係啦，佢唔需要個樣子好靚，但係當然有啲嘅話真係好靚仔嘅。譬如好似洋洋嗰啲咁咧，我覺得佢係受女仔歡迎嘅，啲女仔係會黐埋去嘅，甚至乎係會即係自己主動約佢嘅，佢亦都來者不拒嘅，你明嘛？係啦，佢個性格加埋，所以呢啲咁嘅嘢嘅話係恨唔到 嘅。冇錯。 另外仲有一種㗎，係我唔知你係咪唔係幾好聽？同埋通常啲男仔自己係呢一種咧，佢唔會認嘅，就係四個字嘅女人湯圓。 嗯， 係啦，即係你講乜嘢都 yes yes yes， 係知道，即係俗語而家嘅收兵嗰啲咧，即係你講乜嘢佢都有求必應嘅呢一種。 yes man 咁樣，即係女仔叫佢做咩，佢即刻做，即係冰咯，係 啦 ，gentleman 風度。 仲有一種㗎，其實咧，佢同女仔咧好似好夾咁樣，即係佢本身都有少少女仔嘅性格或者嗰種韻味嘅，即係佢好似姊妹咁樣傾偈嘅。 我老公係咁噶， 我你老公完全唔似喎。 佢係啊，佢好姊妹其實。 好姊妹， 你可以同佢講女人嘢。 係啊，有啲男人真係可以講女人嘢㗎，係啊。 唔係啊，佢淨係真係好講女人嘢，佢身邊咧好多 好多八卦嘅， 好多閨蜜噶， 系咩？ 我就多兄弟嘅，所以 你会唔开心噶？ 唔会， 闺蜜喎，啲闺蜜喎，你点知会唔会拆散？ 都多翻兄弟嘛， 我好多兄弟噶。 哦， 我有班兄弟 friend， 你报仇 嘅？唔系啊，我先噶。 哦，因为你有好多兄弟， 系佢报仇， 所以就系佢就会做好多 闺蜜。就咗姊妹啦， 系唔系？我哋两个喺中学嘅时候都储咗好多，佢储咗多女仔 friend， 我就储咗多男仔 friend。 不过你唔系女校咩？ 我後尾去到加拿大係男， 唔係，但係問題有啲人會嬲噶嘛，係嘛？ 係啊， 即係你話係閨蜜啫，話紅顏知己啫，但我點知你哋會唔會哇搞搞下真係嚇？ 有個方法㗎，睿睿大師， 就 係我將佢唔係我將佢嘅閨蜜變埋我嘅閨蜜， 哦， 好賤啊！ 好犀利喎！ 我成功㗎， 真係知己知彼喎， 百戰百勝， 犀利！ 但係要提防，我覺得 今日咧 閨蜜好容易會出事， 係啊， 真係好容易會出事， 越近越近就出事。 少啊，但系仲要唔认咯，仲要唔认啊，冇啊，真系冇嘢噶。 同埋最 hurt 系呢一种嘅， 冇错啦。同埋最憎嗰啲咩咧？认兄妹啊， 唔系啊， 系 契 哥， 我同佢 哥哥啫嘛， 系啊， 你谂咗去边啫？ 我有个 friend 好多契妹噶， 系啊，好恐怖啊！呢啲真系要小心啲。 但做男朋友系会嬲嘅，记得嗰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咧，同一个叫都系好似唔知契哥定唔知咩啦，一齐去旅行咧，跟住翻嚟咧倾下倾下先知道佢同一间房。 我知啊，我听佢哋节目好似讲过系咪啊？ 同一间房， 但系同一间房真系唔得，即系异性同一间房系有意思。 佢话 book 唔到房咁点啊？佢嗰晚得一间房，咁唔通我瞓街啊？ 但系点解要翻嚟先同你讲咧？ 因为佢 即系我觉得系个尊重咯， 可能惊我嬲啩， 肯定系惊你嬲， 可能惊我嬲， 但系唔得哦，真系 唔得哦。 不过我系试过，因为我头先咪话我中好多男性朋友嘅，咁有一个咧，佢就好曳嘅，佢朝头早咧要扮翻学，因为佢妈咪以为翻学嘅， 扮翻学 系啊， 咁其实佢有冇翻学噶？ 佢冇翻学， 点解嘅？ 因为佢入唔到大学，咁然后佢就即系流离失所咁， 即系佢唔想俾爸妈知入唔到大学，就扮扮出门口， 系啦，佢扮出门口，咁佢冇地方去嘛，佢通常去机铺嘅。但系机铺未开，咁于是佢就会嚟我屋企嘅。咁我有时睇真系瞓觉， 但系唔系要朝朝都要嚟咯。 好多时候都嚟噶，跟住我系瞓觉，咁我妈就开门俾佢，咁然之后佢真系会瞓上我张床嘅。咁但系我但系真系好 friend 嘅。 由今日开始嘅话，你有冇觉得呢个人好可以？ 你好冲我嘅三观， 系啊，呢个人真系好好冲三观，我都觉得系。我哋会真系另眼相看。哇， 唔系啊，我老公都 识 佢噶，好 friend 噶。 双人 床嚟嘅， 嗰时大学嗰阵时咯， 二十大人嚟嘅咯，细路仔就话啫，大人嚟嘅咯， 尊重你。噶嘛？你当佢系咩咁样？ 姊妹咯。 哦 ，OK， 系啊， 你当佢姊妹， 系啊系啊。 咁 佢又 当你系咪 姊妹嘅？ 人哋当你系咪姊妹？ 姊妹，姊妹。 可能人哋中意你嘅。 唔会唔会唔会，我哋真系好姊妹嚟。 但系你 happy 嘅系嘛？即系呢啲咁 friend 嚟噶嘛？ 明爽其实。 咁因为佢妈咪都 OK 咯，系咪先？ 我妈咪，我妈咪。 即系如果你妈咪都知呢件事 噶嘛？ 哦，佢都成日车我妈咪周围去噶。 唔系，我知啦，起码你妈咪开门俾佢啦。 系啊。 佢走上你张床，咁即系你妈咪都知呢件事。 系啊系啊，佢 approve 呢件事嘅。 系 你妈咪都冲三观， 更加冲击三。 更衝擊三個哦，咁我明啦，其實佢係遺傳嘅，係啦，即係其實係由媽咪開始已經係咁樣啦， 喺佢嗰度嚟。咁我覺得好朋友，即係真係好好嘅朋友咧，係如果係大家都冇個非分之想，係乜嘢都講得， 我相信呢樣嘢嘅，但係喺社會係唔接受，我覺得社會係好難接受嘅。硬系唔知覺得嘅就係你哋兩個係一個男仔同埋一個女仔嘅話咧，比較多一啲嘅即係接觸啊，或者去旅行啊，佢哋就覺得你哋兩個係一定有嘢啦。 我結婚嘅時候 未必喺埋一齊，但你哋兩個一定有嘢。 係啊，我結婚嘅時候呢個男仔係我姊妹嚟㗎。 嗯，嗱，你講嘅另外有一種嘅姊妹咧，就應該咁講係嘛？佢喜歡男生嘅。咁嗰隻嘅話 就 更好啦，嗰隻就更好啦， 但係 嗰 啲好正啊， 我超中意呢啲咁樣嘅朋友，係咪啊？ 我都有 好傾過男仔，好傾過女仔，因為佢哋喺一個 中間位 同體裏面，佢既有男性嘅一啲感覺，佢亦都有嘅就係女仔嗰種温柔。其實你問佢哋同我哋傾偈嘅話，我覺得咧係可以一個人嘅話，根本已經係做曬嘅就係兩性嘅專家。 好舒服，佢有男性嘅角度，有女性嘅角度。 冇錯， 好好 嘅。佢又了解男性，又了解女性。 同埋佢哋通常好 warm 噶。佢我個同事佢係會 Rachel， 之後就攬埋嚟嗰啲嚟，勁好噶，勁開心。 唔單止 係 咁樣，佢亦都係勁 mean 嘅。佢通常係勁 warm 又勁 mean 嘅，所以其實係好開心咯。我中意呢啲朋友，好中意。同埋你會覺得就係呢啲同你瞓埋一張牀嘅，你就冇事啊？係咪先？真係喎， 安全得更 啱啱啫。大家而家今日應該大家都開放啲。 就係講呢個男女有冇純友誼咯，就係成日啲人會 我信有， 其實有嘅， 有 不過即係你做咩同一間房一齊瞓呢啲就真係好難令人相信，但其實係可以有純 友誼。你自己覺得冇咯，但係人哋可能會懷疑，即係人哋會未必信。 我理得佢點諗啫，係咪啊？因為有一啲人其實你又會知道嘅就係佢只能夠做朋友，唔可以做情人噶嘛。 不過我覺得如果係有拍拖，就算我有呢個純友誼，我都唔會做呢啲踩界嘢咯。即係我唔想我嘅另一半去。擔心去懷疑，所以就算純友誼都會保持嗰個界線。 呢個態度係啱嘅， 呢個態度啱嘅， 因為比較， 所以你而家咪冇啦。 少啲 朋友， 而家 上你張牀瞓啊！而家冇，結咗婚之後冇啦。 結咗婚仲得閒，叮噹仲上嚟瞓。 唔係結咗婚，佢同我老公瞓咯。 瞓佢個仔張 B B 床。 如果佢要扮翻學嘅話，同我老公瞓， 好得嘅。你講緊啲乜嘢今日？Nigga couldn't handle it, so you're shaking that thing like who's the ish? With a look in your eyes so devilish, you like to dance all the hip hop spots, and you cruise to the cruise like an act of dots. Not just urban, she liked the pop 'cause she was living la vida loca. She had dumps like a truck, truck, truck. Thighs like wah, wah, wah. Baby, move your butt, butt, butt. I think I'll sing it again. She had dumps like a truck, truck, truck. Thighs like wah, wah, wah. 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人，今日一样有我哋几个陪大家，包括有小蕊、小张同埋 有中师 Helen、 细师 Rachel。 哦，翻嚟我哋继续倾偈，十点半啦，先睇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燕报道新闻。中央赠港的一对大熊猫将在12月8日正式同公众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宣布，政府和海洋公园12月7日举行大熊猫亮相仪式，大熊猫第日同公众见面。至於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舉辦的大熊貓命名和繪畫比賽，共收到超過22,600份命名建議和3,000份繪畫作品，兩項比賽結果將在亮相儀式一併公布。一對大熊貓來港已經2个月，正進行適應訓練。李家超和太太及文體旅局局長杨润雄日前到海洋公园探望大熊猫。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亦已经加入各种新元素。李家超话园方向佢表示，大熊猫对新环境适应得好快，状态良好。佢又形容一对大熊猫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举行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停火止战，缓和地区局势。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加强团结，落实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实现内部和解。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 中國將繼續和國際社會一起共同推動平息戰火，停止殺戮，支持聯合國繼續向加沙人民提供人道援助，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菲律賓當局向副總統沙拉辦公室發出傳票，要求他限期前接受調查。沙拉日前公開威脅，如果他本人遭遇不測，就會派人刺殺總統小馬可斯、總統夫人和菲律賓議長。軍隊和警方隨即加強總統的保安。小馬可斯星期一形容沙拉的威脅是犯罪陰謀，揚言維護國家法治。沙拉強調的言論是表達對自己安全的擔憂，因為他的生命受到威脅。他批評小馬可斯政府針對他的言論是一場鬧劇。傳票要求沙拉星期五前接受國家調查局調查。沙拉說願意接受調查，但小馬可斯政府都必須回應他的問題，包括政府涉嫌違規行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早晚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日夜溫差頗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77点，升18点，成交金额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32，盈富基金最新19.31，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69.78，升2.8；腾讯控股395元，升2；顺丰控股新上市报34.9，小米集团27.25，升5仙；美团166.5，升2.2；阿里巴巴82.9，跌4.5；南方恒生科技4.1，4.4仙，跌0.2仙；安踏体育75.45，跌6；友邦保险57.3，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52.68，瑞士法郎0.886，加元1.406，人民币7.25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38165点，跌276点。港金报243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7.25美元，卖出263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依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重复多次啦，就是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启电路回旋处，再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元芳。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在九龙居 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再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范围咧，今日咧有两位师打啦，同埋大师啦， 三位师打对花打， 系 ，hello 花打， 或者花打 教父，系咁所以系花打， 所以今日咧， 女校男生， 我就专登揾咗一啲同师打有关嘅话题。嗱，呢个话题咧，即系三位师打都可以咧，各挥你嘅意见去讲下。个文章咧个标题就系女人最害怕的几件事。 哇，哦，我知 老啊，嗰啲系咪肥啊？ 身材唔好 嗰啲啊， 有次序嘅，即系佢有最 priority 最最最惊嘅一件事嘅。好啦，三位，如果以我不如我讲一个五样嘢啦，好唔好？等你话俾我听。 唔系，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自己嗰啲睇下有冇重先咯。 大师你先啦， 你先。 我最惊啊！我最惊咧，系我唔知咪而家老老下咧，我好惊。譬如我啲朋友咧，突然间自己出咗嚟，跟住唔卖我咯。 我唔买你， 我唔知 道，即系好似俾人飞咗出嚟咁。 系啊，系啊， 即系因为冇咗啲旧朋友系 咪？系啊，或者觉得系咪老老下会觉得多疑啊？ 嗯， 系啊，即系而家同埋有咁多社交媒体咧，我突然间喺社交媒体度可能见到，咦？点解你成班出咗嚟，但系冇我嘅咁嘅咯？ 有冇试过？ 有啊， 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你觉得点咧？ 冇啊！我直头话俾佢哋知，佢点解你唔嗌我咯？ 系啊，最直接应该系咁问嘅。 系啊，跟住佢几多好直接？ 佢点讲啊？ 佢好直接咁答我，就系话因为嗰个人冇请你。 喂，呢个真系，我唔知呢个 hurt 啲啊，定系佢话，因为唔好意思啊，我哋完全都唔记得咗你啦。边个 hurt 啲咧？ 一定唔会。 边个 hurt 啲先？嗱，例如呢两款，边个 hurt 啲？ 一定唔会咁讲噶，就算系你啦，系咪先？ 都扮 啊，漏咗佢啊，咁样你都会扮嘅啫。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唔记得咗啊，咁啦。 咁好难讲真话，唔通啊唔中意你咁咩？ 唔会啦，系咪先？啊，呢个都系嘅， 系 啊， 同埋因为你好多朋友咧，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咧，你都系生日先出嚟噶嘛，系啦。咁你生日饭可能几个月先见一次，跟住你见到，譬如你社交媒体见到，咦？点解你几个出嚟庆祝个生日，但系冇我？ 咁你会点啊？ 但我想问你，以前嘅友情系咪一定你 expect 佢应该一定会叫你？即系嗰种友情嘅 系啊。系你会记得翻， 每一年你哋都会一齐庆祝生日嘅，但系今年无端端冇咗你，咁 你 会记 得翻，系啦，你记得翻旧年呢啲人脚，啊明明就有我喺度，点解会变咗黑白嘅咧？即系冇咗我。 你哋咧同一班人有个 group 噶嘛？ 系啊， 咁啊真系冇喺个 group 度问咯。 我真係可能起咗另外一個 group。 係啊，但係通常一班人都有好多唔同嘅 group 嘅，有時你一個活動又起個 group 啊， 冇錯。 即係跟住你會覺得啊，點解會冇咗我嘅咧？咁你會覺得 諗好多嘢。 係啦，你開始自己嘅腦喺度轉啦。啊，係咪我上次出嚟講錯啲乜嘢咧？係咪 你有可能嘅？ 係啦，我都覺得我有可能，同埋可能佢哋會覺得咦，係咪上次食嘢太貴 ，Helen 同埋太嘈？ 有啊， 咁我真係有 friend 話太嘈佢哋啊。即係點解？係 你會唔會問翻佢哋？ 我會糾結一輪先㗎，跟住我就係啊，我會側面問咯，我就話我 仲側面問 係啊， 咦？你嗰日食飯咩？咁樣係嘛？ 唔係啊，我話啊，你同阿鋭鋭慶祝生日未啊？我會同佢慶祝生日，但其實我明明已經見到咪咪你同阿鋭鋭慶祝咗生日，我就鋭鋭啊，你生日喎，邊個同你食飯啦？然之後再問咪咪，咪咪啊，我同鋭鋭慶祝生日，你去唔去啊？咁咯， 你咁樣你含糊不 清喎，係 啊 係 啊， 有冇答你？即係點解冇叫你嚟？ 佢唔會答我噶，跟住可能佢就。如果佢夠豪爽，佢就咁好啦，再食過，即係佢唔話再食，好啊，好啊，好啊，再即係我哋都食啊咁。 即 係 唔想令你唔舒服。 係啦，唔想令我，但係佢就要請佢兩次。 但我發覺成年人嘅世界係默認嘅，即係如果佢唔叫你咧，即係可能默默想疏遠咯。我就我就我唔會問㗎啦，咁就。 你咩意思啊？咩成年人嘅世界？你嗰啲係咩世界嚟嗰啲？ 即係我發覺大咗人際關係好似就係咁樣咯，即係你冇得強求啊！問點解唔約啊？咁人哋好難講話。哦，因為 點解唔約？点解唔可以约？我会噶，我会直接问噶。我就咦，点解嗰次你哋一齐去食饭？ 但系如果几次你会知咩事咯？咁我就唔会问。 几次梗系啦，你总有第 一次都知啦。 几次都唔知系牛嘅。 第一次都知啦。 我嗰次就系咁样，你知唔知好惨噶？喺个 group 里面，大家一齐成日都会食饭嘅，突然之间见到佢唔记得咗啊！ 咁 喺嗰 个真唔记得， 系啊系啊， 真唔记得。 喺个 group 里面嗰度不停咁样去 send 嗰啲相啊，即系大家已经喺个码头度等啦。 系啊 ，send 啲相出嚟，跟住我喺屋企嗰度，咦？点解我唔喺度噶？咁跟住就 我係咪 miss 咗？ 我已經好唔開心。咁佢點不知原來佢哋仲要過澳門嗰度，大家一齊去睇個 show， 仲要咁開心。 完曬成件事啦，佢一路都不動聲色，我一路都冇同佢哋講。And then 就係對佢哋星期一我哋見面嗰時候，我同佢講，我就話星期日可好開心啊，可咁樣。跟住大家呢塊面色係就青曬。 咁但係佢 send 相喺個 group， 即係證明冇喺個 group 度有喎，又係。 唔係啊， 佢 send 相喺我都有嘅嗰個 group 嗰度。你知唔知邊個 send 出嚟嗰個人咧，係一定會俾人鬧嘅？ 唔係，係各人都。有，所以佢就係話根本就已經唔記得咗嗰、那個嗰次去睇嗰次去睇嗰個 show 裡面嘅話咧，我哋係冇叫你嘅。咁但係我即係我直接去問佢哋嘅話，佢直接有答我嘅就係話請我哋去睇 show 嗰個人嘅話係冇請你。 好彩你哋都有分享啫，我以為自己好無聊啊。 唔係，但係咁樣嘅話，我覺得好舒服，因為其實就係大家 講咗出嚟， 冇錯啦，就直來直往，你無需要大家再係咁樣，因為其實你已經罪證已經喺曬度啦嘛，有六十幾張相。大家要去睇 show 啊！ 但係好 hurt 啊！即係例如有八個人去睇 show， 八個人都唔記得你， 唔記得我， 好 hurt 啊！ 有七個人不斷咁樣喺個 group 嗰度 send 嚟 send 去， 細思啊！你仲要喺佢傷口上面撒鹽？ 唔係，我真係覺得 OK 啊！ 佢已經 我過 咗啦，消化咗啦，係 啦。當時嗰一晚就會有諗嘅，係啦。但我通常我都會諗係自己唔好嘅，做咩會就賴低你啊？係咪啊？係咪啊？即係你一定係可以反省嘅就係自己咯。 好易會內耗咯，即係會係咁諗係咪？佢哋唔中意我啊，系咪？ 一定系噶啦。 好，喂，嗱， 一定系噶啦。 Helen 咧就讲咗呢个啦，咁啊，并不入头先我所讲嗰啲 list 啦。证明咧，女仔都好多嘢咧系唔开心嘅。咁啊 ，Rachel 咧，你自己有冇啲咩最惊嘢啊？ 但系我觉得呢个 年 纪 都冇咩惊，我呢个年纪 有都好多嘢惊嘅。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系由细 男朋友 到大都会惊，就系身材唔好咯，真系会惊肥咯，或者惊老咯。 再肥啲唔惊， 肥到尽头就唔惊。 系啊， 我一定会呢个系终身嘅事业嚟噶嘛，呢个保持身材。 冇错， 我觉得呢个系女人最 你呢个都有正路嘅。嗱，其实佢阿一阵间阿大师我再讲啊，嗱，佢最正路嗰几个咧就系一定大家估到啦。第一个系惊肥啦 ，top one 啦， 第二系惊老啦， 老咧 老咧佢 elaborate 咗噶，佢话惊有皱纹。 我有皱纹， 因为有时未必到老嘅， 走开啦你， 未到老，你可能已经开始惊定先啦。如果你到老，反而唔惊，都根本就系老啦嘛，系咪先？ 但其实老系唔使惊噶，点解啊？ 一定有， 因为系人都会老噶嘛。 唔系噶，你都会惊噶。咁佢系惊皱纹，即系你女仔做好多嗰啲美容嘅修补啊，唔知咩，系因为惊皱纹。第三咧就系惊搵唔到一个。即係叫做好嘅對象，係即係 呢個 概念，係啊，即係要單身， 即係中老咁樣，呢三樣嘢咧就係一般女性係最驚。 但所有嘅嘢嘅話，根本嗰三樣嘢嘅話，你都係冇得驚嘅。 嗯， 佢一定會嚟嘅，係咪先？ 第三樣 伴侶你揾到，你都未必代表好㗎。係， 係 咪啊？ 第呢三樣裏邊其實係咪真係照翻個罪咁排嘅？ 最驚 係 肥。 係，但其實反而呢一樣咧，自己可以做到嘅係可以最多嘅、因為你可以節食啦，你可以做運動啦， 係嘅， 係咯，即係呢個你控制到多啲咯。 同埋我覺得呢三樣嘢係有關係嘅，即係可能有啲女士覺得我肥或者老咗，我就難啲揾第三樣 伴侶， 難啲去揾伴侶。所以呢三樣嘢其實係有共通點， 冇錯， 係個三角形嚟嘅。 Objection 係咩事？法官大人， 2024年啦，你嗰度喺度講緊嘅就係即係女性，大家嘅女性主義已經抬頭，你仲喺度講緊嘅就話我好緊張要去揾我另外嗰個伴侶，因為我自己驚肥啊。你會唔會俾一啲即係社會太多嘅 枷鎖 嘅枷鎖？就鎖得我哋太過緊要。 我可以問下男性嘅角度啊，不如 呢個其實係社會一個會有出現嘅現象，但係咧亦都可以因為每一個人嘅心態咧，如果你唔當佢係有嘢咧，就冇嘢噶啦。即係你點睇啫嘛？譬如舉個例，佢第嗱首三個啦，第四、第五咧，其實係。第一、第四是怕孤独，第五咧系怕婚姻，即系结婚啊，即系个惊结婚结得唔好啊，或者婚姻带嚟嘅种种问题。咁其实如果 你第五同三系有关， 但其实第四系你头先讲嗰个嚟嘅，即系你惊朋友唔约你，都系怕孤独 嘅一种咯，即系 left behind 咯，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得会得翻自己一个人咁样。咁我觉得系你心态啫，只要你觉得冇嘢就冇嘢噶啦。 咁你咧？你咧？男人咧？男人你仲系最惊？你系最惊系乜嘢啊？ 最惊咁咩？最惊冇钱。 最惊女人。 我最惊冇钱。嗱呢一样嘢， 通常有钱嘅人咧就会系咁样。 作为一家之主 嘅话，你唔会觉得就我惊冇钱，我 已 经冇钱。 尤其是佢由细到大系公子 啊 嘛。 所以听紧收音机啊，如果你作为一家嘅叫做 之 主啦，你系经常系会谂呢一样嘢嘅，因为一到月尾咧有好多嘅开支咧，人哋个个望住你噶嘛，成家哇阿爸噶，你俾翻。零用钱啊，交租啊，唔知咩嗰啲咁样，咁你会点得啊？我冇钱啊，咁样啊，即系呢一样嘢 系有压力， 唔系我嘅问题咯，系整体嘅问题咁咯，就系咁啦。 OK。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ove.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And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d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In my life, I love them all. But of all tho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当年爱过的 DJ 歌手，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曾几何时，好多电台节目都有自己嘅主题曲。其中的主题曲是由歌手去唱出，这个节目叫做《把歌谈心》，邓凯琳主持。 曾经的空中每一个晚上飘扬于大电波，林珊珊唱出把歌谈心的主题曲跟你分享。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至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 加点伤感嘅呢首歌叫做《把歌谈心》，好多年前一个电台节目啊。香港人呢个地方系一个不夜城，任何时候都有人听紧收音机，咁所以以前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呢一首主题曲，唱嘅朋友就系 Ken Choi 蔡枫华，还记得呢一首歌吗？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渐长。莫云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月被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向里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听，朗月仍伴眼前，静静亮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莫云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或者你会问，是不是只有夜晚节目才有这个主题曲呢？就不是的，今天是一个日间的节目，一个长寿节目，做了很多年的了，听下它的 jingle。 青春 歌 曲 Radio View， 青春歌曲 Radio View。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凯琳、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贤、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就是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青春交响曲》，大家有冇听过？一齐同你重温。 只都这样，热情大声高唱，令你心畅，永不拉窗帘，全日看见光亮。 青春交响曲，和你于空中发动开心的节奏，和你的心心笑着拥， 嘅青春交响曲，主持人而家有唔同嘅发展，但呢一首歌曲带嚟好多旧友回忆，起码喺我心中，唔知你呢？ 要得两样，便觉得灰色的圆曲都欢了我，听歌两听，便觉得心中的笑声不可约束。 不过当然呢，这个长寿节目啦，咁啊唔同嘅主持咧，慢慢系会接替咗。喺1990年有首呢一首歌都系青春佳曲嘅，当时有阮兆祥、余建明、陈汉斯、郭毅安、罗启新、梁兆辉同埋 Adon 主持，另一首版本。青春佳曲。就是一些电台节目旧有的主题，包括这首青春佳曲是1990年的作品的。好了，快到11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 show 发言人，回来呢就会有今天的客家婆来了。今天的女校男生不知道赢不赢呢？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喇。 我係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家家无量。 客家婆， 客家婆来啦。 喂，好啦，嚟啦！今日上堂威嘅，今日咁多女同学嘅， 梦鸡， 系， 咁边度？边度？ 边度？边度？边度？ 野拉言咯，野拉言咯，眼识而哦， 我听唔明啊，听唔明、啊， 你听唔明啊，讲埋 废嘢，点解？点解？ 真系难弄啊！ 喂，你两个插班生，听唔明都话明啊嘛。嗱，首先咧，今日咧， 惊嘅就野拉嗬， 明晒，明晒，系我知道，我知道， 系啊，系啦。嗱，今日咧，两个插班生自己介绍自己喺呢个堂里边啊，同老师讲 客家话， 系冇错。挨挨叫咩啊？ 我是中师， 唔系我啊， 挨气 挨气 中书， 挨气中书， 系啦。 轮 嗯耶 耶系赛斯叻粗 矮靴些数 矮靴些数 系啦 ，Rachel 我唔识讲啊，矮到咁低到矮下假婆， 咁就 Rachel 啦。 戴眼镜啊，就 Here 啦呀， 即系 讲咩啊？戴眼镜我去咗边啊？ 我听到戴眼镜，你可唔可以讲埋面长长啊 ？Man 长长啊，就 Man 长长 戴眼镜 Man 长长长 补镜啊，补镜我变咗国语， 惊爱啦， 唔惊爱啦。唔緊要，我哋上咗咁耐咧，都係其實都係半桶水嘅啫，好多聽完就唔記得噶啦。 唔緊要，唔緊要， 唔緊要，唔緊要。 咁另一隻咧就係戴眼鏡 ，man 長長嗰只咧都檢疫都放假，所以咧檢疫都要量集，要集中數同埋些數。 中師細師， 點解你講到我哋好似一隻隻咁嘅？ 因為真係用隻嚟， 係啊， 用條嚟形容你，我已經好俾面噶啦。好，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你哋兩個係咪今日都有個名㗎？係 啊， 係啦，你係客家。 客家嫂， 客家嫂， 客家嫂， 客家嫂， 客家嫂，哎，咁好瘦过呢个家嫂， 你系咧？ 我系客家妹，客家妹猪得唔得？ 客家妹， 客家妹， 客家妹猪， 客家妹猪， 客家妹猪就系客家女咁解咯。 OK， 我系客家妹猪 ，OK 嘛？ 非常好嘅，好啦，咁啊两位咧，咁啊要欢迎晒，咁啊第一次咧就上我哋嘅客家婆系咪？咁啊知唔知道平时我哋嘅课程系点噶？ 知道，首先是教授的 冇错， 系啦，然后是最紧张、刺激兼而有刺激 的 系 铁结扎嘅。 Pop quiz， 冇错，好啦，咁至于今日咧，客家婆咧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妹仔好狂嘅哦，快唔快啊？ fan， 我完全唔知道你阿妈， 你乱咁答， 你我个样响， 我求其答你噶， 佢话今日唔俾人工你啊， 我话今日我要教嘅呢一样嘢咧，女仔系特别惊嘅，唔知点解咧，有时你会听到嗰啲女仔可能系入个浴室一，咪走出嚟噶啦，咁可能佢会见到啲咩嘢咧？ 小强 讲紧嘅就系家居常见小生物， 系啊，小强都系一种嘅，小强即系曱甴。 小強 最常見嘅， 冇錯啦。咁啊，唔知點解咧，就女仔係特別咧驚呢啲咁樣嘅嘢嘅啫。男仔驚咧，其實佢哋都可能會頂住， 佢會扮唔驚， 都驚 嘅，冇咁大反應咯。係 啦。咁我想問一下嘅就係，即係兩位咧，就係宗師同埋細師啦，同埋嘅就係我哋呢位女校男生啦。有冇啲咩嘢係好驚嘅屋企嘅家居小生物？好多嘅喎。仲有譬如可能你見過嘅就係嗰啲叫做咩啦？壁虎啦， 四腳蛇， 有啲人好驚嘅，就話佢甩咗條尾嘅話係會 耳仔， 你嘅耳仔，跟住你就聋噶啦！你有冇听人讲？ 有听过， 咩条尾会留喺只耳度噶？好恐怖噶！ 同埋如果你咧cut 咗条尾出嚟咧，嗰条尾咧会系咁喐，系咁喐，好恐怖噶！ 系啊，又会生翻条真嘅新嘅出嚟噶嘛？ 同埋透明嘅， 啲人话其实系佢嘅神经未死啫。 没错，好啦，咁其实喺屋企嚟讲嘅咧，家居常见嘅小生物嘅话，惊啲咩嘢？好，宗师讲先。 我系惊盐蛇嘅，因为佢透明咧，你系。系啊，即系透透地明嘅咧， 而且咪即系咪即系壁虎咯？ 系啊，你唔觉得佢透透地嘅咩？ 不至于嘅，我明你讲乜。 即系你见到佢入边啲血管， 你见到嗰啲系变形金刚？ 唔系，佢讲嗰啲系咪应该系啱啱新生嗰啲啊？ 可能系 佢未成熟咧，佢系透透地明，青地 嘅， 系 少少肉色其实。 系啊，我觉得好恐怖。同埋咧，你系会见到佢望住你噶，即系如果佢夜晚出嚟咧，佢会系啊，佢会。知你喺度噶，真噶。 咁都算佢望住你都正常啫。佢睇下你啲咁夜唔瞓啊嘛，同埋睇你对佢有冇敌意啊嘛。 但佢只眼系望前面噶，唔会望到你噶，应该。 因为我望住佢啊嘛。嗱，即系平时我唔望你， 你唔望佢，你只有望佢。 系啦 ，exactly。我琴日朋友咧，啱啱又系讲紧呢啲四脚蛇呢啲嘢。佢讲佢去巴黎嗰度出 trip， 咁啊食紧系啊系好多噶嘛，你知嗰啲亚热带地方。 系咪一个露天嘅餐厅？即系露天茶座啊嘛。成个天花板。都系嘛，我去过嗰间餐厅，系啊，成个餐厅天花板， 系啊， 盐蛇咯， 虎跳墙餐厅， 系啊，跟住佢喺个袋度咧，佢啱啱想攞润唇膏定唔知咩啦，跟住佢一插只手落去袋度咧， 都有一条， 有一条，佢吓到癫咗，然之后佢就大嗌啦，跟住咧嗰个客咧嘅台咧就唔知突然间多咗一块餐肉，咁点解咧？原来系我个朋友惊完之后咧，我朋友个老细咧。好驚，於是我朋友嘅老細就將塊餐肉咧就飛咗個客嗰度，成個笑片 咁 係 咁複雜嘅。 講完我唔知物唔緊要到你細事， 好複雜。 我驚，我就真係驚，最驚一定係曱甴。講真，因為佢出現得最多，同埋壁虎係少少益蟲咧，話會食咗你屋企嘅生物，咁你會覺得佢冇咁負面咯嗰個感覺。但係曱甴你就會覺得佢真係好似毫無益處，你幫唔到佢加分咁樣啦。咁同埋咧，前幾日先有曱甴完咯，但系咧我勁衰，即系咧話説咧，我爸媽已經瞓咗噶啦，之後咧我哥就出面，之後我就問佢咩事啦，佢就話有曱甴，之後咧原來我就問佢喺邊，佢話啱啱爬咗入阿爸媽間房，之後我哋就話喂封住佢啦，封住道門啦，即系我之後我阿哥就話係封住阿爸媽道門定封住我哋道門 一樣嘅啫，佢啊都係咁自私， 之後我就話不如唔好咁自私，我哋封住自己就算啦，之後就我爸我哋就我哥就封咗佢嗰度啦。他就已經入了去了、但我還未入得去，他又走回出來，我就大喊、即我就變成我哥在房外聽，我就跟他講電話，我就說你封了沒有封了沒有這樣、 封鎖現場的封是吧我也很怕曱甴，因為我小時候我哥是會拿著曱甴追我的、 哇即是他不怕 真 的 假的 真的 真的曱甴 追我和我姐姐咯跟著我們很怕 有些人真的對於曱甴這個東西真的 很奇怪我是可以就啪死 犀利啊，客家婆！ 即總之一有曱甴就可以拍死我，唔怕佢。 係咪因為你住村屋咧？ 唔關事。 你細細個就唔驚。 其實任何啲咩蜘蛛也好啊，你講啲咩壁虎啊、螞蟻啊、啲蜜蜂啊，咩都好嘅話，我完全 唔 驚噶。我唔覺得佢 核突。你地理頻道嚟 嘅 喎， 我直頭喺 National Geographic 啦，係啊，住瓜肥。好咁啊，當然啦嘛。你話講開就呢啲咁嘅嘢，唔知係真係女仔係特別驚啦。咁都想問下嘅就係小張張咁啊，係你個名字好核突。 佢今日冇還擊之力 嘅，系啊，咁啊就系你惊唔惊呢啲嘢噶？ 嗱，其实我细个咧试过最惊咧，唔知系咪你嘅 list 里边啦？有一次咧就喺洗手间咧，男仔企喺度去 toilet 噶嘛，突然有啲嘢爬过只脚， 哇！ 即系踩过只脚，系老鼠嚟噶，一只老鼠啊，踩过只脚。以前香港 喺出面定屋企啊？ 喺屋企嘅洗手间啊，即系去紧嗰时，只老鼠就系行过，即系嗰只淡定咁行过，即系诶，你继续啦，唔使你话，系佢完全唔惊嘅。以前香港系好多呢啲嘅老鼠出门嘅，而家即系一般都少啦。咁冇咯，我对曱甴系惊啲咯，但系其他嗰啲头先你讲啲咩蜥蜴啊嗰啲，我就冇乜感觉咯。因为我屋企都几多 好多呢啲嘢嘅， 系好多噶。 我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个老鼠嘅故事啊，就系我去一家餐厅啦，系落场嘅时候嚟嘅，咁我哋食紧下午茶啦，咁佢咧。上面有假天花嘅，有老鼠咧就喺侧边咧，可以跑紧接力咁咧喺度跑， 飞咗落嚟， 未飞落嚟，咁大家都好惊啦。嗰间系一间铁板餐嘅餐厅嚟嘅， 系 嘅茶餐厅啦。咁然之后咧，嗰啲员工就好淡定咁，就攞个烧红咗嘅铁板，就摆咗喺佢跑紧个途径嗰度。咁然后咧，嗰只老鼠咧就黐咗喺个铁板度。 讲完啦， 好啦，完啦，好咁啊。而家就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话咧，头先我所讲嘅，成日会出现喺嘅家居常见嘅小生物咧，咁啊，究竟嘅就系客家系点样讲嘅？ 好， 准备你嘅纸笔啦， 嚟啦， 准备好。總共有十個嘅項目嘅，第一個嘅就係成，我哋會經常見到，就係喺廚房嗰度見到，我覺得好得人驚嘅，因為佢會成竇咁樣出現咧，你唔知點講冇錯，我好怕，因為有密集恐懼症，所以嘅就係咧，好啦，蟻點講啊？錯，你哋一定唔會啱嘅，利公。 两个字 系啦，蚁系利公，即系蚂蚁利公，系啦，利公。好啦，第二啦，喺墙角嗰度你会出现嘅 蝉蛇， 冇错，蜘蛛，蜘蛛点讲啊？ 蜘蛛 唔系， 蜘蛛 唔系， 蜘 蛛，蜘蛛， 蜘蛛，我哋应该系等先啦，嗱，嗱。拿奇啊，拿奇啊，对住系，我应该谂一谂，冇错。今日我就专登系要着拿奇， 拿奇 系啦，就系蜘蛛拿奇。 老师，我哋新嚟嘅，咁深嘅， 唔 紧 要，我都系乱嚟嘅啫， 唔关事噶。我哋旧嚟嗰啲都唔识噶。 系啊，冇错。 系啊。 好啦，至于第三个，头先我哋所讲到嘅就系咧，其中你哋好得好好惊嘅就系呢个壁虎啊，又叫做四脚蛇啊吓。壁虎嘅话点讲啊？ 壁虎，壁虎， 唔系 壁虎， 系壁壁蛇。 劈 蛇，我哋讲就系劈蛇，系啦，劈蛇， 劈 得唔得？ 得， 好啦，第四个啦，呢个你话我又好惊嘅，夏天嘅时候咧系会针到你一卜卜嘅话，非常之痕嘅。 蚊 蚊点讲啊？ 闷 闷系啱嘅。 但我想分享下咧，我系好惊蚊噶咯，细个，因为我咧嘅听觉系好灵敏，但系我细个唔知噶，但系细个咧系啊，间房好静咧，佢一飞过咧，我觉得好大声咯，然后我系会惊到喊嗰种嚟咯，因为我唔知佢系。乜嘢？我就覺得好恐怖咯，有啲咁樣嘅聲。 凡個烏蠅， 哇！我聽你咁樣講，我都覺得好恐怖。 因為佢就係咁樣咯。係 啊， 咁你唔使喊係嘛？ 但係細個就係覺得好大聲，你明唔明？唔知點解細個啲聽覺咁靈敏。 高敏症，高敏症。 蚊之外嘅話咧，跟住我第五個咧就係呢個蒼蠅啦。蒼蠅就係烏蠅啦。烏蠅點講啊？ 蒼蠅 唔啱。 蒼蠅 錯。其實我哋係用烏蠅嚟去發音嘅，就係烏蠅係啦。 我中咗啦呢個 烏蠅。 好啦，第六個。就系、是、呢一个咧，我系比较惊嘅。佢咬咗你，你都唔知道，但系你系越咬越痕嘅。 懵 懵冇错啦，懵咁点讲啊？一定唔啱，你哋一定唔啱。继续，两个字嘅 monkey 错 ，monkey 错 ，monkey 错，鸭仔。 壓寨，壓寨，即係佢咬你細細粒咁樣，但係你咬落去嘅，你覺得好痕嘅，就係、是、壓寨，就係懵啦，係啦，就係懵，冇錯。好啦，跟住蜜蜂， 蜜蜂， 蜜蜂其實咧當然都係益蟲，但個問題在於嘅就係佢，哇！你覺得好驚㗎，驚 啊！ 你 有冇 益蟲 啊？真一下真係好痛幾日㗎， 冇錯， 腫 到爆喎。 蜜蜂點講？ 蜜蜂， 蜜蜂， 蜜蜂， 錯 ，good try， 蜜蜂， 蜜蜂， 係啦，就係蜜蜂啦。得唔得？好啦，去到第八个咯。咁蜜蜂唔知点解咧，就一定会沟埋呢一个嘅，就喺啲花嗰度咧飞嚟飞去， 蝴蝶 好靓嘅 蝴蝶。 有时佢入你间屋咧，你会觉得好开心咯。你会唔会啊？ 夜线纹绿色、 有彩色嗰啲咯。 系啊，冇错。尤其是系嗰啲咩啊，头七啊， 嗰啲飞蛾啊，出现嗰啲系飞蛾，唔系蝴蝶。 沟乱咗， 有好多噶。 不过 话 越七彩越毒噶，好似 系咪啊？即系蝴蝶咩？有啲咁嘅嘢啊 ？OK， 好啦，蝴蝶点？ 蝴蝶， 蝴蝶， 蝴蝶， 蝴蝶， 蝴蝶，好难讲啊！蝴蝶， 好， 好啦。另外呢一个啦，落雨之后嘅话，如果你屋企嘅就系有呢一个嘅就系，唔系落雨之后嘅话系啦，冇错，喺地下度躝嚟躝去嘅蜗牛点讲啊？ 蜗牛， 呢个比较容易啲，蜗牛， 蜗牛 系啦，蜗牛， 蜗牛 系啦，蜗牛。好啦，最后尾啦，呢个同样都系喺落雨嘅时候嘅话，你会喺泥地嗰度见到嘅躝出嚟都几得人惊。 幽人， 幽人， 幽人， 点讲啊？ 妖艳， 妖艳， 妖 系啦，妖艳，得唔得？ 妖艳， 好似妖艳咁。 冇错，十个完成咗咯。我哋嚟重复一次，好唔好？好啦，第一个蚂蚁， 呢个 蜘蛛， 拉奇， 系壁虎， 劈沙，劈沙， 劈沙， 劈沙， 系啦。咁啊，而家系蚊， 螨， 乌蝇， 乌蝇， 蠓， 蚂蚱， 蜜蜂， 蜜蜂， 蝴蝶， 蝴蝶， 蜗牛。 蜗牛， 幽人， 妖爷， 一阵间我哋有特技测嘅。 加倍紧张，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抑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要彻夜？踌躇则未能眠。散失于流浪地球的旅店，再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夏天嘅衬嘅， 叫咩名？咩名？咩名？ 客家秀， 客家秀， 客家妹姐。 咁你哋点啊？两个唔同名嗌，即系。 你哋乜嘢同我对啊嘛，系嘛？ 系啊， 不如我变埋妹啊！ 好啊，好开心啊！客家妹， 客家妹， 好，我叫男同学。 好，男同学，好咯，嚟啦吓！第一题，以花蜜同花 粉，男同学，男同学，蜜蜂， 蜜蜂系啱噶。喺陆地上生嘅裸类啊，我哋总称佢叫做乜嘢？ 客家妹， 同学。 蜗牛， 蜗牛冇错，其实蜗牛系裸嚟噶吓，喺陆地上， 仲有一种叫做 法国田螺嘛， 总称嘅就系叫做蜗牛啦，学到嘢噶。 仲有一种叫鼻涕虫啊。 第三题啦，《西游记》之中七个女妖精将唐 僧 系白客家妹， 嗌咗先嘅就嗌咗先嘅咋？蜘蛛精，蜘蛛精， 拉奇，拉奇， 拉奇，冇错，将唐僧带去盘丝洞中嘅系乜嘢？ 客家妹， 答咗啦，答咗咯，知唔知发生咩事啊？ 扣你分啊，嘈之巴闭， 嗌咗先都系咩？决定嗌咗先。 第四题，乜嘢嘅幼虫我哋称为蝎蛞啊？ 客家妹， 客家妹。 我知诶，嗰只闷 闷， 我哋叫做揭缺系啱嘅。第五题，比喻人善于交际，会话佢好似穿花黑咖妹。 蝴蝶 蝴蝶蝴蝶系啦，就会叫佢做穿花蝴蝶啦吓。好啦，第六题，用肉末炒粉丝，再用 下个男同学， 男同学 呢空呢空蚂蚁上树， 冇错啦，用嚟调味嘅呢个川菜叫做乜嘢？叫做蚂蚁上树嘅。第七题，有名四脚蛇嘅，客家妹 劈杀。 白沙是啱的、yeah. 第八题有名地龙我哋叫做乜嘢啊 男同学 男同 学妖言 幽人是啱的第九题俗称小咬沙咬 客家妹 沙蚊对唔住客家妹 胡言 错 鸭仔 系鸭仔仲有呢 胡言 哇好呀 系啊好劲啊，男同学， 男同学系劲啲嘅， 佢同我哋 level 噶， 我初次挑战算系咁噶啦， 佢系中阶噶， 系啦， 我哋系 B B 班， 好，咁啊当然啦，今日咧我哋又真系多谢晒嘅就系两位啊，师打啦，系啦，咁啊出现喺我哋嘅呢个客家婆来了啊吓， 咁一阵间咧三位师打咧又大师啦、宗师啦、细师啦，都会继续喺十二点同大家主持呢一个嘅师打时间嘅， 冇错啦， 不过听讲你讲个好可爱嘅动物。最近咧香港咧，大家都吓，我哋叫做咩城中熱話。 因為我哋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先啱啱過咗佢嘅百日宴， 係同埋嚟緊又送多兩隻。 冇錯， 我哋 total 而家將會有六隻熊貓喺香港。 我哋香港真係好有福嚇！ 我突然間都帶咗只公仔嚟嘅俾大家， 真係 啊， 唔使啦。 但係你 係我冇瞓覺，我都似啦。 都係熊貓嚇。喂，好啦，十一點半啊，聽緊呢個風騷快人翻嚟啊，中醫取材睇今日講啲咩養生之道，先喺十一點半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就规管㓥房的简朴房提出多项准则，除了面积有最低要求之外，亦包括单位楼底高度、防火标准、厕所准则。当局对不合标准的㓥房以风险为本原则决定执法优次，如果出租沒有獲有效寬限期或沒有獲認證為簡朴房的劏房，或相關簡朴房隨後被發現未能符合居住環境的最低標準，建議一經定罪最高罰款300,000和監禁3年。當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提到，建議居住環境的最低標準包括樓面面積最少是8平方米，樓底淨高度最少2.3米。當局又建議每個簡朴房需要設有同居住空間同廚房以間隔牆同門分隔的廁所，廁所亦不可以建在露台和外廊，但當局不會強制要求每個簡朴房設有廚房，公共地方亦不應設有明火煮食裝置，減低火警風險，同時設獨立水錶和電錶。本港樓價止跌回升，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十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290.1，結束五個月跌勢，按月升超過0.6%，按年跌幅收窄至9.9%。今年頭十個月樓價累計跌6.8%。上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回升超過0.6%，大型單位亦回升近0.2%。今年頭十個月，兩者分別累計跌大約6.8%同5.2%。至於十月租金指數報194.9，按月轉跌0.3%，是八個月以來首次轉跌，按年升5.1%，今年頭十個月升大約4.8%。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十一月在秘魯首都利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期間強調 台灣問題是第一條不容挑戰的紅線。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中方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堅持團結廣大台灣同胞，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他說粉碎台獨分裂圖謀，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能力堅不可摧，行動堅決有力，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以任何形式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日夜温差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5点，升76点，成交金额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1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3元，八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70.12元，升6.2元；腾讯控股396.8元，升3元；小米集团27.55元，升3.5元；美团167.6元，升3.3元；顺丰控股新上市报34.5元；南方恒生科技4.17元，八升3.2元；阿里巴巴83.7元，升3.5元；安踏体育76元，跌1.05元；中芯国际24.95元，升3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9.788，瑞士法郎8.789，澳元5.0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571，欧元8.159。每百日元对港元5.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256。日经平均指数报38,083点，跌358点。港金报24,48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7.9美元，卖出2,63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火警影响，荃湾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跟住和宜合道回旋处的全线是封闭紧噶。另外去城门隧道方向，跟住象鼻山村的部分行车线同样是封闭紧。依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受到火警影响，荃湾象鼻山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跟住和宜合道回旋处全线封闭紧。另外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象山村的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就是竹园道去龙翔道往荃湾方向的支路有障碍物，咁所以支路的唯一行车线同样封闭紧，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市中心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同样一大车多，大家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喺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喺富山道桥底。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另外仲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什刹。 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树木附近咪逗留。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是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洋，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专家时间， 老 徐，大家早 上，老徐啊， 系啊，做咩事啊？ 我食蛤啊， 你做乜嘢啊？ 你个鼻哥做咩话？ 系咯，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个鼻， 冇错啦， 系啦，只系个鼻。个鼻咧，其实都有好多问题嘅。 系啊， 你唔好话，我有一个朋友讲，我真系好惊佢嘅。佢系长期讲嘢系咁样噶，因为佢系长期鼻敏感，其实佢系好辛苦嘅， 闻 唔到嘢，一起身打1000个黑黐，仲有嘅就去到出入冷气嗰啲地方嘅话咧，佢就会不停咁样咧流鼻水咯。 系啊系啊， 好辛苦啊鼻。 嗰啲纸巾咧，成地成台都系真系有尴尬。 唔系啊，我哋个节目里面我都有一个系鼻敏感噶， 杨 杨咯，系咪呢啲都系同鼻有关嘅一啲问题？ 首先當然肯定是鼻哥的問題啦。 咁叻嘅， 有時候可能你話俾我耳仔有事。 咪咯，你哋又咩歸肝啊，又歸腎啊， 啱嘅。首先即係佢個器官個鼻哥咧就有問題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咪原始喺個鼻出現問題咧？ 咪係咯， 係啦，傲鼻啦。 咁啊，當然即係話用唔同嘅醫學角度有唔同分析嘛。咁啊，可能現代醫學角度都係覺得同個鼻哥裏邊嘅一啲組織器官可能受到刺激，一啲發炎啊、腫脹啊，咁啊會令到佢有鼻塞啊、唔通暢啊，甚至乎咧聞嘢咧都可能聞得唔好啦。咁佢可能直情漏煤氣佢都聞唔到嘅。咁呢個就 危險啦！ 哇，你講呢一樣嘢真係好得人驚喎。 係啊，會有 冇諗過？ 因為佢影響咗嗰個嗅覺神經嘅功能啊嘛。咁所以佢咪有一個現象，我哋叫做鼻塞不聞香臭。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哋中醫角度認為咧，係個陽氣唔通，咁即係話啲氣血能量輸送去到個鼻哥個表現唔穩定啦。咁個鼻哥收唔到一啲能量，咁佢咪發揮唔到佢嘅功效咯。咁但係邊個提供能量俾佢呢？咁我哋主要就係因為鼻為肺竅，咁喺我哋五官七竅裏面當中咧，鼻哥咧就係隸屬個肺臟嘅。咁所以如果一旦嗰個鼻哥係有毛病，咁中醫嘅思想咧就會考慮到會唔會係佢個肺係有問題， 而影響到嗰個鼻哥個反應唔靚啦。咁、 嗯、 但係嗱，一般啦，頭先講話鼻敏感咧，呢啲都係好似持續性啊，一種好慢性、經常 嘅。 嗱，因為香港地好多人都感覺到啦，香港嘅冷氣咧就特別強勁， 係啊，好凍， 係嘛？因為你去到商場啊、坐車啊咁樣咧，啲冷氣都好犀利，係啊。咁你所以好多人咧都知道有呢啲問題咧，咁佢哋又特登自己大件風褸啊、披肩啊，係 啊，中女一寶啊嘛， 頸巾啊， 頸巾一定要啊， 護住先啦、啊，係啊、嗯，因為你唔護住咧，你就會病， 失手噶啦， 你就要睇醫生噶。咁啊，即係因為經歷太多，咁、嗯、所以咧佢就會自己叫做保住先啦、啊、咁樣。咁、 嗯、 但係我哋即係又用一個體會啊，點解係咪真係出邊嗰個凍就一定會影響到我哋個鼻咧？嗱、 嗯， 就舉個例啊，好多人去跑長跑啊，佢去馬拉松啊，都係喺一二月嗰啲時間去跑步啊， 都係好凍啊， 個個都喺條天橋度，都係著咁少去跑喎、啊，咁唔通個個又喺度擤鼻涕擤到？ 但係佢做緊運動啊嘛，個人夠熱啊嘛， 冇錯啦， 個摩打開行咁啊嘛。 運動嘅時候個摩打開行咁嘅時候，唔代表我哋唔運動嘅時候就要等於個摩打要好弱。 嗯， 咁即系话，如果有啲人咧，佢个身体强壮一啲，佢个气血旺啲，佢自身产热嘅功能好啲，咁、佢就冇咁容易受到啲寒邪嘅刺激，咁佢个胃佢可以抵御到个寒气，咁佢自不然就冇咁容易过敏咯。所以通常话鼻敏感嘅人士咧，佢系朝头早瞓醒觉落床，佢就嚟噶啦， 系啊系啊，嚟了噶啦。 嗱，一喺一个室外嘅地方行入去一个商场，佢又嚟噶啦， 冇错。 咁你諗下，當時你係一個比較温馨嘅環境，你喺張被窩裏面好暖嘅，一出嚟嗰個温差有變化，你嗰個鼻哥裏面嗰啲氣管血管就收縮，咁就會產生有反應。如果我哋平時鍛鍊多啲，嗰條氣旺啲，咁我哋喺一個凍啲嘅地方咧，我都冇咁容易會受到刺激咯。咁、我就冇咁多鼻敏感。呢一種我哋就係肺虛。 老蔡，我想問一樣嘢、但頭先你咁樣講嘅話咧，即使話係同呢個氣温係有關啦， 冇錯， 即係個温差嘅話就會太大，你就會有呢個情況啦、 嗯。 會唔會係見到一啲比較怕冷嘅人嘅話咧、通常都會連帶壞嘅，就係、是、個鼻會容易有敏感。 因為怕冷嘅意思咧，其實係我哋嗰、那個。皮膚個毛孔開合調節功能或者可能做得唔好啦， 係咪陽氣不足？ 陽氣唔夠，佢自身產熱又唔夠、第二咧，佢個毛孔咧又開泄，咁、佢又鎖唔住啲體温，咁、個人又會流失咯。 係， 咁呢啲人又平時又好容易借啲嘢又出汗嘅喎， 係 個人又好容易見攰嘅喎， 係 喎。咁呢啲即係一種肺氣虛啊陽虛嘅一個特徵。嗱、如果舉喻啊，而家咧你打乞嗤、打完之後打咗一輪啦。跟住佢就冇事咯，又咁好簡單，打乞嗤都係一個反射嘅動作，因為個鼻哥唔舒服，佢、就係咁乞嗤乞嗤乞嗤。咁你乞咗十幾二十個、一百幾十個嘅時候， 哇！你唔好咁， 你一路呻一路掹一路呻嘅時候，個鼻哥其實都喺度運動。 係、 你諗到佢跟住睇電視啲廣告都睇到佢呻完鼻個鼻紅曬。 係啊。 但之後佢就剩翻落嚟噶啦，因為紅曬即係充血，充血嘅情況就令到嗰個氣血又養住翻個器官，咁、佢就冇嘢咯。 要用一個咁嘅方法，即係咁狂打乞嗤去令到佢有運動。 呢個係自我保護嘅一種反應 機制嚟嘅， 你可以咁諗。嗱、我哋中醫角度咧，痕癢，所以你先要唔舒服啊，乞嗤啦。係 啊， 咁啊痕癢呢個表現，中醫就稱呼叫做風。 风 系啦，有风啦，咁所以你咪行咯咁样啊。不过呢个风咧，可以系由于外边吹到又得，你身体里边自己气血或行得唔顺嘅又得。咁但系中医成日有句治疗嘅讲法就系治风就先要治血，血行就风自灭。咁如果你呢个鼻哥痕痒嘅原因系因为血管收缩。啲血氣唔通唔到，好啦，可能咧以前啲老人家就話攞支藥油啦，捽下個鼻哥啦，捽下個係舒緩咗 啊 嘛 ，OK 㗎，得㗎。 咁究竟嗰支藥油同埋嗰幾下捽一捽有啲咩咁神奇咧？咁佢其實就係嗰個藥油佢有行氣活血功效嘛。咁捽完嘅時候，嗰啲藥油嘅滲透令到你嗰個血管擴張，氣管擴張，你啲血流加速，咁咪驅咗個風咯。咁啊，血系啦，即系你冇咗风就唔行，冇行你就唔会系咁惹住，又要打乞嗤，一阵间又塞住，有呢啲咁样嘅现象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咧喺呢一种鼻敏感嘅现象，中医角度咧就系属于 肺虚，是属于一种慢性。 嗯，慢性嘅。如果咁慢性嘅话，即系有呢个嘅急性噶啦噃。 系啦，冇错啦。 我哋先讲慢性先。 O K， 咁嗱，慢性嘅现象咧，我哋点样去调节翻自己啦？ 嗯， 头先我哋讲咗啦。盡量知道自己未夠強，你就要即係保護啦，用曬啲外界嘅輔助。嗱，有啲人話我戴住個口罩，我都感覺會比除低個口罩會好啲嘅，因為你保住嗰個温度啊，減低咗刺激啊嘛。咁呢個都係你要自己即係你未夠強，你就揾啲外界屏障嚟擋住先啦。但係內裏邊要佢強嘅咧。除了我哋即係食一啲湯水保健啦，咁啊運動咧係必須要，因為你運動你先至可以推旺嗰度氣， 喐你副計啊，所謂叫做係咪？ 喐啲火， 因為係最經濟、最有效，比食藥更快見效。即係如果你話我而家等煲藥等一個鐘，我而家落街即刻做鍛鍊，做到個人興曬，都唔使15分鐘，咁你即刻有改善啦。咁邊個快啊？咁但係當然因為虛，唔係人人都可以哇，仲要出去外邊做運動，我個人都會好頂唔住咯。咁所以咧，我哋就適合就要煲翻啲湯水飲下啦。啊，煲湯水裏面嚟講咧，對於個人有強壯扶正益氣嘅，最常講嘅材料先。材料裏面咧，例如有北芪啦，即係我哋叫黃芪啦，而家 黃芪， 係啦，黃芪啦，又或者藍芪啦，即係五指毛桃咯，係啦，呢啲都係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嘅。又或者咧，黨參啦，太子參啦，同埋一隻叫做苦雨靈芝啦。嗱，呢一啲咧，全部你如果有平時有留意個中藥嘅咧，呢一啲都係屬於保健用嘅，補氣用嘅。咁乜嘢叫補氣咧？氣就係代表我哋身體嗰個功能現象，就唔係話我而家唞氣唔夠氣，係嗰一種都係個肺嘅功能現象唔夠強。咁好啦，咁我點樣去選取？我係用黃芪啊？定係用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即係藍芪啦。啊，點樣用？考慮到用黨參啊，定係太子參啊，定係需唔需要用到苦雨靈芝咧？咁樣，因為太多選擇啦嘛。 即係唔使四個用曬嘅。 而家唔係全部用曬。 哦，即係總之係呢一扎嘢。 呢一扎嘢都 可以 揀嚟用嘅。佢係我哋要對住呢一個症狀嘅主角嚟嘅。 哦。 係啦，嗱，即係好多人啊，我又咁講啊，我而家咧鼻敏感，咁佢咧就去用一啲中藥。佢又成日都會聽到啊，例如有啲叫做蒼耳子啦、辛夷花啦，都係中醫咧專係愛嚟治療呢個鼻病嘅。 哦 ，OK。 咁當然啦，佢一用咗呢啲中藥咧，佢其實係有效對於佢疏通個鼻竅好好嘅。但係變成咧就有種治標不治本。因為佢係通啫嘛。但係點下次又塞翻？ 佢即係通咗個鼻啫。 佢幫你通鼻。咁你冇咗一種鞏固同埋強化嘅作用喎。因為你係虛，所以你先至會有過敏啊嘛。咁你要補虛，唔係淨係去通竅啊嘛。咁所以補虛頭先話啦，嗱，舉個例，黃芪就係嗰個補氣有提氣功效。提氣嘅意思咧，即係佢想嗰個功效表現迅速一啲，同埋激活嗰個功能咧。快啲活躍，咁呢個咧就如果你話我身體比較慢熱嘅，即係好似哇執咗好多劑食咗都好似慢啲，咁我就會建議用黃芪啦。咁但係亦都要注意啦，有啲人咧可能佢瞓覺瞓得唔係咁好嘅，咁佢好容易會提起你嘅神，提起你嘅氣就會提起你嘅神噶啦。 咁咪好咯。 咁如果有啲人有佢係唔夠精神，但係佢又瞓覺又瞓得唔好喎、 哦。 你一提起佢嘅神，佢連夜晚都更加瞓得唔好啦。 仲扯多啲。 咁所以佢就唔好用黃芪啦，咁佢就用五指毛桃咯，系啦，咁佢就温和啲，唔会惹起你嗰个提气。咁当然啦，嗱又讲句冇计，因为你用黄芪嘅效果系好好嘅，快嘅，但系因为某一啲身体嘅特殊性，佢唔受，咁我哋就冇办法用佢噶啦。如果唔系用咗你又唔舒服，咁咪唔好咯。咁所以咧嗱，如果受得嘅冇睡眠因素影响，个人容易见攰，又容易出汗。咁啊，個人又好似怕風吹呢一啲現象嘅人士咧，用黃芪係你嘅首選啦。 係， 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我係容易瞓得唔係咁好，我用借啲以熱氣上火嘅。 哎呀， 咁你就想用黃芪都唔得啦，因為你好敏感啦。咁因為虛人咧係特別敏感嘅。咁我哋就可以考慮咧，就用五指毛桃。咁啊，兩者區分啦。如果當喺湯水裏邊咧。 黃芪呢一般就用三錢就已經足夠了、 嗯、 但是如果用五指毛桃呢 用多 點起碼要用一至二兩、 哦、 你才會有那個效應的、 嗯、 如果你又忍住手拿一汁仔下去的呢、嗯、就等於沒意思 但是我是不是應該是、嗯、我可不可以先用了五指毛桃先、啊、 會溫和一 點即是慢慢慢慢如果我覺得我自己都可以的話呢我就再試黃芪 沒錯 我不 OK 啱的其實這個就是很保守做法、 嗯、 因為很多人呢我都不知道自己受不受 系咯， 咁啊，咁不如我用啲最基础先啦， 系啊， 咁啊，如果五指毛桃又用咗出嚟又有效咯，咁、啊、我就唔需要刻意啦，咁、 嗯、 就成功啦嘛、 嗯。 最怕哎呀，我唔识，我用错咗，一阵间我又瞓唔着，咁啊个人又可能有啲担心咧、 啊。 再者咧，就因为通常煲如果一个汤水，未必系一个人饮，系、 嗯、 一家人饮，咁一家人饮有好多体质噶，又有、嗯、又有老又有嫩，咁、 嗯、 不如用啲中性先，咁、 嗯、 就用蓝芪啦，五指毛。 Okay. 還有呢就剛才我又講過有兩種心、 嗯、 普通 心 普通的太子心和黨心、 嗯、 如果黨心和太子心在中醫的立場它都是有健脾益氣的功效、 嗯 咁佢又唔能夠同人心嗰個水平去一齊去提升、 哦、 去調即係去平衡、 嗯、 去對比、 嗯、 人心咧就真係大補元氣， 嗯、 真係真係強勁版啲啦嚇。咁、啊、但係黨心咧同太子心咧就相對柔和啦。咁、 嗯、 如果你話我哋喺一個食補立場咧，其實柔和啲咧，我又覺得係比較易接受啲，同、 嗯、 埋可以較時間長啲，可以成日飲啊，都唔會對身體有害嘛。 係咯，我寧願咁可飲多幾次。 咁但係嗱，如果小朋友， 嗯、 如果小朋友嘅家庭，咁佢又驚佢會唔會補得滯啊？啲細路仔太補咧，一間又會起火嘅、哦，又會流鼻血，又會發燒，有好多其他問題嘅、哦。咁、 嗯、 所以我哋有細路仔嘅家庭咧，通常試下就用太子心。 嗯嗯， 即系正如头先咁讲，用温和开始啦。 嗯， 咁大人饮咗太子心，亦会唔会唔够力咧？咁样，咁、嗯、但系当然又要睇下大人佢本身，如果冇小朋友嘅立场，系自己饮嘅，咁你咪用党参咯。 即 系 自私。 但系系啦，但系你有小朋友嘅问题，你要就个细就个弱嗰、那个，咁、 嗯、 你嗱饮多两碗咯，系、 嗯、 咪一碗唔够力啫？咁你咪饮两碗咯。 可唔可以两样嘢都加埋一齐啊？ 诶、哎， 但系太子参沟党参咁得唔得？ 其实系可以嘅、 哦， 但系个问题就好似有啲重叠啊。 哦，既然都已经有啦， 如果我有咗党参，我已经过咗个太子参噶啦，咁、 嗯、 你放太子参落去都其实作用不太大。 哦，同意，同意。 咁、所以啦，我哋咧就可以拣，如果调翻转，如果呢个小朋友真系有相对几弱， 嗯、 用个太子心又唔系真系好有反应，咁啊不如用党参，系、 嗯、 啦，咁就比较安全，都可以，其实都安全嘅，因为党参好温和啫。咁啊，通常咧一般党参我哋就会用三钱啦，如果煲汤、 嗯嗯， 如果用太子心咧，我哋可以用多啲嘅，因为煲汤咧我哋用五钱都冇问题嘅。 五钱。 好啦，咁我哋就先将前边同头先我哋话嗰个黄芪啦、 嗯， 啊五指毛桃啦，党参同太子心一齐做一个组合先咯。 好。 如果我用到最较强啲嘅功效， 嗯， 咁我就用黄芪， 嗯， 加党参一齐用。結合為用， 黃芪加黨參， 係啦， 嗰只兩個最勁嘅， 相對係最勁啦，一個提氣，一個咧就健脾益氣。咁、 嗯、 相反啦，如果我想平和少少，咁、 嗯、 我就用五指毛桃就加黨參， 再加黨參、嗯， 再平和啲就五指毛桃加太子 心， 嗯、即係呢個就最容易去分辨點樣去選擇嗰個綜合性啊、 嗯。 好啦，嗱，一定有咗一個叫做補氣嘅心。提氣嘅芪係嘛？嗱、 嗯， 而家講緊啊嘛，黃芪又好，藍芪又好，都有啲提氣嘅。係咁啊，黨參同太子參就補氣嘅。 嗯， 咁啊，聽完之後咧，好多人都好抽象，咩叫補氣？咩叫提氣？都會令到好亂。補就充實你不足， 嗯、 提就大旺你嘅活躍性。咁、 嗯、 個意思啦。咁、 嗯、 即係話，如果我而家唔充實。咁我就要補， 嗯、 但係補咗落去啦，我夠，但係我好似個反應慢啲、嗯，我要提起佢， 就要揦著佢， 冇錯， 揦佢， 揦著佢，咁、 嗯、 你就用啲北芪或者南芪、 嗯、 啊，即係個原理啦、 嗯。 好啦，咁如果除咗喺呢啲茶水裏面，我哋仲有一隻苦雨靈芝，頭先提過， 係啊， 苦雨靈芝可以結合喺頭先上述嘅任何一種裏面當中，佢、 嗯、 係一種靈芝。但係係專攻補肺嘅，咁、 嗯、 我哋通常一般咧一咩體質都啱用，咩年齡都啱用， 而份量咧一次咧可以用三钱喺个汤水里边。 咁多？ 系啊，唔多，好少嘅啫，三钱系啦，少少嘅啫。咁啊，如果我哋当啦，嗱，我哋建议一个汤水啊，如果用五指毛桃、党参、苦雨灵芝，我哋再落一啲南北杏、陈皮。煲个猪展，咁你想甜口啲，加个红萝卜。呢、這个汤水最基本一个礼拜饮得一至两次，持续饮一个月。你会一路感觉到你身体嗰度气，嗰、那个精神同埋个消化吸收嘅现象，肯定系有改善。你自当然你个人有咗朝气活力，你就冇咁容易对于啲风啊寒啊嗰少少刺激或者冷气咁过敏。咁你嗰个鼻敏感嘅条件。先至有機會修復。如果唔係你唔投資呢一段時間去飲咧、你就一路都係咁上下。 呢、這個好有用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多細路仔都有呢個咁嘅問題啊，大家不妨可以咧參考一下。好，唔該曬，唔該曬，老徐。 正有中文 random game，random game，game start。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啊哈啊哈，啊八字啊，八字。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拜见大师 ，Long time no see。 大师大师，我点可以水润啲？砰砰！ 大师大师，我点样可以高啲？短短， 嘘，静啲。两位宗师细师嘅问题，只要每个星期听风骚师打，就可以帮你指点迷思。 Oh, I see. Hello， 大家好，又到我哋嘅就系风骚师打嘅时间啦，我系大师，我系瑞瑞啊。 大师对谈你好啊，今日同大师对谈嘅有，咦，我坐咗喺度好耐咯，今日好开心， 今日好开心， 系啊，我系一代宗师 Helen， 好啦，仲有欢迎 大师宗师，你哋好，我系细思极恐嘅细思 ，Hello， 今日两位都已经坐咗喺度好耐啦， 坐乱咗张凳 啊，唔系 long time 老师啦， 唔系 long time 老师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都真系好开心，亦都系最近嚟讲嘅话咧，我哋香港有一件好开心嘅事咧，啱啱发生喺就十一月嘅23号，因为咧就有两只好可爱嘅小熊猫，佢哋要进行咗佢哋嘅百日宴。 我谂呢一个咧系全香港嚟讲咧 是最多人好开心的百日宴咯， 梗系啦， 系嘛？即系你朋友生咗个小朋友百日宴，咁至多你去诶 party 啊，咁饮包食最开心。但呢个系全香港人嘅盛事，同埋更加开心系点解咧？我自己就明啦， 系 因为盈盈都系一个高龄产妇， 我正想讲呢一样嘢。 你知唔知佢几多岁啊？ 五廿七啦， 系 都仲生得出啦，好难得嘅。 仲系五廿七系生第一胎， 系啊，讲紧嘅就系人类嘅年龄啊，即系佢就五廿七岁可以生第一胎嘅话，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大家都好地放炮仗。 佢而家就系十九岁， 系啦，熊猫岁数系十九嚟嘅。 冇错啦，咁当然啦， 去到二十岁咧就生唔到噶啦，所以佢可以话系老来得子，老来得女咯，真系，有啲阴谋嘅， 系啦， 佢真系最后冲刺， 系啊， 即系佢生多一年就真系生唔到， 佢生唔到噶啦，今年，同埋而家听众朋友睇唔到啦 ，Helen 而家系揽住咗只熊猫嘅中， 我就系呢一只啊。就係呢只啊！ 呢只都 係 嚟自嗰個主題樂園嘅， 係啦。 之前我一路攬住又開咪， 我奶奶買俾我仔嘅， 係 因為咁你知呢個主題樂園啦，佢都好窩心嘅。佢窩心到點咧？佢呢個百日宴裏邊咧，佢入場嘅人士咧，佢會送俾你 紅雞蛋、豬腳薑，得得得得，份外香，幾好啊！覺得呢樣嘢細思極恐，細思極恐， 呢個係咩啊？我唔識喎，真係 冇講緊啲甜醋，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要生 B B 之後嘅話咧，你要送紅雞蛋俾人噶嘛？ 係啦， 咁同埋要整呢個豬腳薑，咁所以其實呢一首係一首嗰啲廣告歌嚟嘅。你唔識係應該， 因為你係咪都去買嗰啲醋噶？嗱，你係就買埋豬腳，買埋雞蛋。咁嗰陣時候老公比較 sweet 嘅，咁佢就自己買咗嗰啲醋，然之後自己整豬。豬腳同埋雞蛋，但係都要買醋 俾遊客食。 係啊，每人可以攞包咁樣咯，佢張台就派俾大家。 開心， 因為喜慶啊嘛。因為如果你真係生仔咧，你會派俾啲朋友嘅。 係， 有時啲好 sweet 嘅朋友，佢會車袋豬腳薑啊，係 啊，冇錯冇錯。 同埋或者係嗰啲券咯，有豬腳薑券噶嘛。咁佢今次就跟翻呢一個中國人嘅傳統，就係喺一百日嘅時候咧，尤其是咁大嘅喜慶啦，就係送啲紅雞蛋豬腳薑俾大家食。 啱啦，嗱當然咧，我諗好多朋友我都會覺得好開心啦。咁啊，因為咧就有兩隻即係咁難得嘅。小熊貓嘅話嚟咗我哋香，即 係嚟到 誕生喺我哋嘅香港呢一度啦。咁當然你話即係點解個即係熊貓其實點解會咁得人中意咧？我覺得除咗佢嘅外觀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嘢咧，都真係會令到大家會覺得熊貓好吸引我。你覺得佢好笨拙啊？ 係 好 Q， 同埋咧，我覺得最 Q 咧，我睇咗套戲啦，即係熊貓韓國福寶嗰套電影啦，之前上嘅。咁我覺得最 Q 嗰個畫面咧係嗰兩隻雙胞胎咧，佢攬住嗰個姜爺爺，即係嗰個飼養員嘅嗰對腳， 佢都變咗明星噶嘛，姜爺爺。 佢係啊係，同埋佢兩隻熊貓係一人攬住一隻腳咯，即係個爺爺就喺度行，佢就拖住咁樣攬住咁樣，就真係覺得勁 Q 喎。 係通常同埋咧啲動物咧比較論盡咧，你就覺得佢得意啲嘅，即係另外一個就係企鵝啦，即係佢覺得佢行路嗰陣 就嚟跌咁樣係咪？即係好小強咯。 同埋熊貓係好中意打關鬥嘅。唔知你哋知唔知？佢係佢嬲咧，或者肚餓咧，就會打關鬥咯。 哦，你發泄不滿嘅， 係好得意咯。佢會打關鬥嗰陣。 好啦，咁啊講開啦，就係呢一樣嘢嘅話咧，熊貓咁可愛啦。咁當然咧，亦都係帶到另外一樣嘢嘅，就所謂叫做就熊貓經濟啦。頭先咧，其實 Rachel 已經講咗少少噶啦，即係譬如可能係早一輪咧，我都知道嘅就係因為我。翻咗去一個地方，跟住咧，我係完全唔知道究竟發生乜嘢事。點解咧？我去咗一個書城，跟住嗰個書城咧就係有一層，全部都係呢一隻熊貓嘅副產品，例如就係有佢嘅周邊嘅產品，例如就係有佢個樣嗰啲公仔啦、鎖匙扣啦、書啦，有關於佢嘅寶啦。文具啦，你噏得出嘅都有。 我見嗰個周邊產品咧，真係好得意嘅，就有隻熊貓 B B 啦。咁然後佢就拎住一個奶樽嘅，咁就飲奶啦。而嗰個奶樽咧就係我同埋大師應該係嗰個年代啊，細個嘅時候一個玩具，你有冇啊？就係嗰個神奇奶樽啊，即係個奶咧，你喂咗之後咧，個奶咧會自動消失嘅咧。 明白明白。 係啊，咁嗰個熊貓就係拎住個奶樽，好得意。 我講緊嘅呢日今一次，即係我要去呢一個書城嗰度，我見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就係應該係 Rachel 所講嘅啫。 熊貓經 系啦，就系带一套嘅电影，系啊佢嘅所持，咁就因为我要问当然个朋友嘅话，个朋友就嗰阵吓你唔知啊，而家好红啊，黐线噶，所有嗰啲咁啊啲大人啊细路啊，全部都为之疯狂啊， 同埋睇到喊晒噶嘛。 所讲嘅呢套咧就系叫做咧就系一个熊猫咧就系来自呢一个嘅一套电影嘅，就系韩国嘅 《再见熊猫》。 细思睇咗啊， 系啊， 睇咗， 我唔系好明点解会咁劲啦， 系咪真系好感人？ 其實本身點解我會睇咧？係因為我媽媽好中意熊貓，咁佢就日睇夜睇嗰啲片段啦， live feed嗰啲 係啦。之後咧，佢咁我以為係我媽單一中意啦，之後後屘我就發覺我哥女朋友都好中意， 即係好多 fans 嘅。 我公司有同事話：，佢話要去四川，我話：，你去做玩咩？ 去四川追星， 佢去四川，我睇熊貓， 勁啊！呢個都贏咗。 原來唔係淨係我媽睇啊，係全世界都對於熊貓咁瘋狂，然後佢哋都不約而同有睇過套戲，所以我都入咗場睇，睇下究竟有咩咁吸引。 問題嚟啦，其實係因為佢哋睇咗套戲之後先至咁瘋狂啊，定係其實根本係好中意熊貓嘅話，所以我調翻轉。 佢哋因為好中意，所以又睇嗰套 戲，就睇嗰套戲。 係我知道韓國咧，佢搞咗好多熊貓旅行團啊，因為阿福寶走咗，即係佢每一隻熊貓如果係。國內以外的地方啦，即係外國啦，佢咧就要租借啲熊貓嘅。 係啊， 咁啲熊貓喺四歲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翻翻去國內嘅，即係內地嘅。 內地嘅 係啦，咁佢翻翻去內地嘅時候咧，啲人唔好掛住佢噶嘛。譬如韓國咧，佢搞咗好多嘅旅行團咧，就係去探翻阿福寶咯，去四川嗰度。係啊，所以真係好多呢啲團嘅，咁呢個經濟效益係好勁嘅。 冇錯， 所以韓國人係勁愛戴福寶咯，即係佢走咗都想去中國睇啦。咁但係我就睇翻嗰套戲就係點解韓國人咁中意福。就是因为它是诞生于在2020年就是这个 COVID 疫情的时候 是 最大家都很 down 的时候 是最严重的时候当个社会是即充满着一个担忧啊沉重的气氛这只熊猫出现了就是为这个社会带来希望 即灯一声这样 那时候就是因为动物园觉得 很浪费就是 它出世的那个那几年是最可爱的所以 它小小的时候其实是最可爱的到大只了之后的话你會覺得即係要爭啲， 係啊， 人都係嘅，所有嘅動物嘅童年嘅話都係特別可愛嘅， 你唔覺得？小學開始發育就唔 Q 啦， 係啊， 跑嚟跑去， 啱啦，冇錯。我可以代表啲媽咪講啊，佢哋都好掛住即係小朋友咧兩至三歲啊嗰啲時候咧，因為越大個就越薄嘴越恐怖噶啦。 係，即係其實講翻嘅嗰套電影嗰個時候嘅出現嘅話咧，亦都係大家嘅情感 係啦， 冇定可以去宣泄嘅時候嘅話，就有一套咁温情嘅電影啫。即 係 其實係咩貓都得㗎，係咪？ 但我覺得點解 我問啫？ 即係點解特別係熊貓，我都有問過，因為我問阿媽點解係熊貓，唔係貓，唔係狗咧？ 係啊，點解咧？ 我覺得係佢 稀有係咪咧？ 一嚟稀有啦，二嚟係我覺得係佢哋拍出嚟係好有個親情，好温馨。 我諗韓國呢一方面不嬲係耍家嘅， 因為咧佢係其中一個我幾深刻嘅片段，即係唔關套戲事嘅，我自己出面睇就係咧個 B B 一出世咧，佢係冇毛嘅，佢所以佢係 粉紅色噶嘛，係 粉紅色，你要好需要保暖咧，所以你要媽媽係會係咁舐佢去保暖啦。然後嗰個媽媽咧係頭嗰幾日或者成個月咧都冇出過去，就係睇住個。 咁系咪越舐会越粉红噶佢？ 啊，系啊，系啊，越舐会越粉红。 等我翻去舐下我啲仔先。 而家唔得噶啦， 太迟。 佢变咗粉红色对你嚟讲有咩好处？ 我 想请问， 我中意粉红色噶嘛？我着紧粉红色啊嘛。 你翻去成日舐下佢块面，睇下咪变粉红。 其实呢个都系个粉啡咯。点解会即系咧？点解啲人会话 佢咁中意？ 唔系，点解会话粉红色个 B B 越粉红色咧，代表妈妈越爱佢咧？就系因为舐得越多咧，佢有一个口水啊，唾液。有一個成分咧係會氧化嘅，所以咧個 B B 等我舐下你一陣間， 你舐我，我變粉紅色就代表個阿媽越愛佢。 哦，即係越粉紅嘅話，就即使個母愛就越 勁，係越跑得越真㗎。真嘅，真嘅。 O K， 咁好得意喎，真 係。唔係，因為其實咧聽過人哋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係第一次即係熊貓啊第一次做媽媽嘅話，佢係唔識做媽媽㗎，甚至乎有時咧就係唔識湊㗎，係唔識湊㗎，係要嗰啲飼養員嘅話咧，要成日要擁個仔俾佢。跟住喂，你快啲舐佢啦，或者你快啲喂佢啦，咁先識噶。 係啊，我哋香港兩隻 B B 咧，即係龍鳳胎咧，能夠兩隻都健康咁成長，其實係好勁噶。因為如果喺一個自然環境嗰度咧，係會太弱流強噶。通常淨係勁嗰只咧先會生存到 嘅。但係所有嘅動物都係，就算係貓都係。 係啦，但係香港好彩，因為飼養員佢就喺媽媽盈盈咧，即係高齡產婦咧家嫂喂緊奶嘅時候咧，喂到一半咧，佢就會掹走其中一隻，咁啊到另外一隻，咁所以咧佢哋可以均衡咁樣成長。 因為佢唔知啊嘛，係咪？ 係啦， 咁喂完又食，食完又食， 所以又嚟。 熊貓係好稀有嘅動物。 咯，即係因為首先佢學你話齋啦，係好難養嘅，同埋佢死亡率好高嘅，好容易就死啦， 好易夭折 嘅。佢一年咧得三至五日嘅發情期咯，所以佢一年得三至五日可以交配，所以係好難繁殖下一代。 係啊，所以我哋香港咧有六隻熊貓咧，真係好勁。 啱啊， 係內地又送咗兩隻俾我哋啦。 係啊， 咁其實點樣將嗱，點樣可以將啲熊貓變成即係香港啊？內地點可以變經濟咧？韓國咁勁啦，中國都好勁 嘅 喎。 即係如果內地嘅話，其實都有呢個熊貓經濟嘅。 係啦。佢就有一樣嘢咧叫營養啊，係啦，即係你俾十萬蚊咁啦，就一年 咁貴， 係啊，因為養熊貓係好貴噶。 咁你營養嗰啲係咪要你名人啊？ 係啊。十萬未必是咁明，都是明噶啦。但係再明啲咧，就如果你俾100万咧，就可以安埋佢嘅名。咁原來咧，我哋身邊熟悉嘅人咧，都有兩個名人係認養過熊貓噶。咁個就係成龍大哥啦。嗱，你估下佢啲，你估下佢啲熊貓叫咩名？佢兩隻。 成龍咯， 好嘢！ 我明明我都會叫麗麗 咁潮潮 麗麗 啊！除咗成龍大哥咧，潮潮都有認養嘅。 邊個潮潮啊？我哋車路的士嗰個。 梁朝偉係啦，車路的士佢都係名人。 我估你唔到啊，潮潮， 我系梁朝伟， 梁朝伟系啦，咁佢咧嗰只熊猫咧 系加加零零。 是我就以為是玲玲的玲玲不知道嬲唔嬲， 我 知道玲，因為佢得一隻，但不是玲玲，係佢大家冇睇啱啱之前半夜咧做緊《鹿鼎記》，係阿韋小寶其中個老婆嘅名嚟嘅，你估係邊個啊？ 唔知 雙雙， 識唔識咁多？ 係雙雙，哦， 啲人梁雙雙啊， 係梁雙雙，係肥妹仔嚟嘅。 O K 喎，係 啊， 你覺唔覺得如果係嗰啲動物嗰啲名咧有埋個姓嘅話，你好人噶？ 係啊， 好似 尤其是係你 爸爸去探佢咯， 譬如好似你帶啲貓啊、帶啲狗啊咁樣。有時佢咪唔會叫你個名噶嘛，佢會叫嗰個動物嗰個名噶嘛。咁梁雙雙又嚟打針，你覺得好好笑、好 Q 噶嗰啲咁嘅嘢。我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喺內地嘅話，其實都係有呢個熊貓經濟，就係可以咧就係為一啲嘅熊貓嘅營養啦。係 啊， 頭先你講嘅一年嘅就十萬啦，終生嘅話就50万啦。如果你係要想佢冠名嘅，即係幫佢俾埋名嘅話咧，就唔該你俾100万啦咁樣。 如果你想我嚟氹你女朋友，而家啲人咪好中意，譬如話 買 粒星球俾你，跟住改名俾你咁嘅，你可以就營養一隻。你夠豪爽嘅就營養一隻熊貓咯， 老公 要一一咁咯， 買只俾你啊！ 會唔會門檻太高啊？ 我就話其實如果去香港可唔可以一日啦？可能一日當只只熊貓俾我開下生日會咁收平啲都幾好噶，係咪？即係如果我願意使錢嘅就係我仔開生日會，然之後喂後邊有啲熊貓可能著曬啲 theme party， 譬如我仔係搞皮卡超嘅咁啊，原來熊貓著埋皮卡超咁咪得意啲咯， 都係個門檻低啲啊， 門檻低啲。 熊貓經濟真係唔係講笑，內地最出名嘅一隻叫花花， 嗱 雖然佢唔知自己叫花花嘅，因為啲人咧你叫花花佢冇反應。 是 但是人叫他郭奶郭奶他就認 我覺得郭奶好正 他以為自己叫郭奶、uh-huh. 原來呢每一個人去到內地探望花花呢就可以賺到1000万的周邊 這麼 犀利周邊是什麼人民幣的譬如是住宿啊吃東西啊即是 Taylor Swift 那樣、 哦、就是為了去看他了為了在那裡住飛過去 買東西買曬周邊產品啊、吃東西啊看戲啊 所以個熊貓經濟即好像真的 Taylor Swift 那樣他是為每一年呢有人計過就是為全球帶來69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哇這麼厲 害啊是啊一年啊 所以咧，即係全世界唔同嘅地方，總之佢就有觸及熊貓呢樣嘢。 佢係計埋，即係動物園啦，同埋周邊產品啦，同埋旅遊嗰個帶動嗰個經濟，即係有啲人專登 ferry 睇噶嘛。 係啊， 所以係加埋曬，就真係 Taylor Swift 啲 friend。 你個 friend 都係咯， 係啊， 我要去星川啊嘛， 係 咪？要去卧龍啊嘛，係嘛？ 唔 係最勁嗰度 啊， 基地嚟噶嘛， 係啊。除咗呢啲之外，最勁咪戲咯。你整個熊貓電影其實係可以好多人。去睇噶嘛，好似韓國嘅出啦，咁我哋香港都好耐冇卡通啦。 但係即將嚟緊嘅話咧，大家可能喺今年年尾啦，都可以留意嘅。咁啊有一套嘅就係有關於就熊貓嘅電影。 係啦，因為熊貓電影自古以嚟都係好出名噶嘛， 冇錯。 好多熊貓電影大家都係好中意追住去睇噶嘛。 都係嘅。咁啊除咗你話真係熊貓嘅電影之外嘅話咧，就熊貓嘅一啲嘅卡通啦，係咪？咁啊呢一個嘅話你拍三集噶啦，真係勁到不得了。 肯定冇人唔識啊！ 冇錯，無人能及啊！我哋讲嘅就系功夫熊猫 fighting， 所以呢个时候嘅话， 我哋要 love 功夫 fighting。 好，我哋一齐嚟咯，好唔好？ 啱晒我习武噶嘛，一代宗师， 嚟，送俾大家嘅就有来自呢、這个功夫熊猫嘅第三集啊吓，咁啊唱歌嘅朋友嘅话咧，就系、是、送俾大家有呢首嘅歌歌就系、是、功夫 fighting 啊，咪其中我哋今日嘅一个嘅就系、是、风骚斯达。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Our teens wild with fighting.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Oh, but it's so enlightening. For the battle of the fist, comes the battle of the mind. When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just look inside. When we move into the flow, we're always gonna win. 順豐控股首日上市，管理層說在香港上市令到公司可以更好發展國際市場。雖然最近新股市場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荃灣象鼻山路往荃灣方向近石圍角村一處隔音屏，上午大約11:00起火焚燒，警方接獲多人報案，消防到場將火救熄。一名70多歲女子懷疑吸入濃煙不適。本港樓價止跌回升，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10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290.1，結束5個月跌勢，按月升超過0.6%，按年跌幅收窄至9.9%。今年頭10個月樓價累計跌6.8%。上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回升超過0.6%，大型單位亦回升近0.2%。今年頭10個月，兩者分別累計跌大約6.8%同5.2%。至於10月租金指數報194.9，按月轉跌0.3%，係8個月以嚟首次轉跌。按年升5.1%，今年頭10個月升大約4.8%。房屋局就規管"劏房"嘅簡樸房提出多項準則，除了面積有最低要求之外，亦包括單位樓底高度、防火標準、廁所準則。當局對不合標準的劏房以風險為本原則決定執法優次，如果出租是沒有獲有效寬限期或者沒有獲認證為簡樸房的劏房，或相關簡樸房隨後被發現未能符合居住環境的最低標準，建議一經定罪最高罰款30萬和監禁3年。當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提到，建議居住環境的最低標準包括樓面面積最少是8平方米，樓底淨高度最少2.3米，當局又建議每個簡樸房需要設有同居住空間同廚房以間隔牆同門分隔的廁所，廁所亦不可以起在露台或者同埋外牆，但是當局不會強制要求每個簡樸房設有廚房，公共地方亦不應設有明火煮食裝置，減低火警風險，同時設獨立水錶和電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未來2-3日早晚清涼，新界氣溫顯著較低，大致天晴非常乾燥，日夜温差頗大，下周初氣温稍為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4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上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泼世人先懂活法掌控，唯独在说笑没边界，游行是这秒在一块，小伙子不懂长大，围炉又再吐着不快，还未急于需交差，人人在这秒解领呔，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涂上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原来活伴世人先懂活法掌控，从前未停下，每秒在过关，这一段平静去笑看任务，平淡吃过上班，风光总消散，朴实一生那样抢眼，如果有空呼口烟，喘息可有用，无惧无虑的作风，随时一流逝匆匆，容许这刻吹吹风，偷半晚放空，长期负重似乎开始觉得不痛。 片段人间，失去的人生。 我叫做阿 John， 在一间金融顾问公司做高级顾问，凭着我以前的眼光，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财富是以几何级的速度积累，在我字典里面从来没有输这个字。我觉得我是人生的大赢家，我以后都是。怎知道我遭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听人说他们大部分人都以为我挨不过救不回，怎知道我在鬼门关兜了一个圈又折返人间。唉，不过昏迷了整个月之后，我醒翻嘅时候，发觉好多嘢都已经唔记得。 咦 ，Hello 啊 ，John， 欢迎你翻翻嚟啊，睇落精神几好、啊。 多谢晒陈生我。 我姓何嘅。 啊，何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啊，唔好介意啊，不过睇嚟你记忆力未完全恢复。 仲有少少。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就不要这样说，你都不想的嘛。公司呢就不想你这么辛苦，暂时呢你会调去另外一个部门、 哦 啊、不需要跟回之前的东西住的、 啊、 你之前的客我会派人去跟的了、 但是 我现在要派去哪个部门、啊 那个部门呢就是资源管理及分配，放心啦，手把眼见功夫的东西。 这个部门不单止只是做手板眼件嘢，简直是可有可无，只是负责 book 下车啊、酒店啊、book 下会议室啊，做啲好简单嘅联络，一啲挑战性都冇。但我而家嘅身体状况，咁我安排好似系最好，冇办法啦，今时唔同往日，我唯有无奈接受。 公司的嘢我好快适应，最唔适应反为屋企嘅生活。 你翻嚟啦，冲凉先啦，好快食得饭噶啦。 哦，唔该。唔知点解，经过呢个意外之后，我同太太好似陌生人一样。系咪爱情太耐已经变成习惯？ 辗转辗转之间，悄悄爱意冷淡，点点火花再不灿烂。孤孤单单心间，扑扑索索街行，猜猜测测在你双眼。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刺耳头，深深刻刻相识，痛痛快快过后，轻轻率率置诸脑后，恍恍惚惚之间，勉勉强强接受，冰冰的心是我所有。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刺头，是长夜两者装作无忧。长夜，两者装作无忧。 Daddy， 食饭。 嗯，今日学点啊？ 我今日都冇翻学。 吓、啊，点解唔翻学？今日唔使翻咩？ 今日系教师发展日啊，所以唔使翻学啊。哦、我今朝咪话咗俾你听咯。 唔、啊、好意思，Daddy 唔记得咗啊，冇记性啊。 算啦，唔紧要啦。我学校啲嘢，你之前都唔会理噶啦。有咩问你，你都话唔得闲，叫我问妈咪嘅。 哦，系咩？乜原来以前嘅我喺我女女眼中系一个完全唔关心佢嘅爹哋。但我以前真系好忙嘅咩？忙到连个女都唔理。 啊，系啊，听日我未必煮到晚饭噶啦。 哦、啊，点解嘅？ 听日要同阿女咧参加佢学校嘅亲子运动会啊嘛，应该要黄昏咧先至会翻到屋企噶啦。我买埋外卖啦。 亲子运动会系咪一定要妈妈参加噶？如果爸爸陪佢得唔得噶？ 得。不过呢几年我问亲你都话冇兴趣噶、哦，所以我咪谂住我去咯、哦。 不如今年试下我同佢去啊，好唔好啊？ 你唔使翻工咩？ 诶，耐唔耐请一日假好闲啫。我而家个部门啊，诶，佢啲手眼见功夫，冇咩做嘅咋，好嘛？我陪你好嘛，女。 系咪真噶？ 系啊系啊，我陪你好 嘛。好嘢，爹哋陪我去。 好啊。 睇下你啊，妈咪陪你唔去冇咩？ 妈咪跑得好慢噶，成日都输俾人。 好啊好啊，咁嗱，爹哋听日同你攞个冠军翻嚟，我哋跑快啲好唔 好？好嘢，嗱，你话噶。 好啊好啊。今日公司人事部嗰个皇帝打电话俾我，话有啲紧要嘢倾，唔知点解有啲唔系几好嘅预兆。佢把声好严肃啊，到底揾我咩事 ？John 啊， 系系， 我今日叫你过嚟 是有些事想你帮我搞搞他的。 什么事啊？ 不要介意我这么说啊。其实你们的部门对于公司来说真是可有可无。不过都存在了这么久了。本来公司都不想做些什么。但你知道啦，现在经济大环境是怎样的，公司都蚀了很久钱了。所以我想你帮我裁减你们部门一半的人手。至于炒哪几个，你揸 fit 你话事。 要炒人？ 吓， 唔系啩？ 好意外咩？你以前对于精简人手呢样嘢，你好 support 到支持噶，由你一手踢走嘅员工数之不尽噶、哦。做咩而家你好似好委屈、好难做咁嘅？ 阿黄太，正如你所讲，而家经济好差、哦，你炒咗佢哋，佢哋出去搵唔翻工，咁人哋有屋企人，咁咪好惨咯。 咁关我咩事啊？如果每一个人的难题我都孭上身，咁系咪好惨？嗱，咁啦，如果你真系炒唔落手嘅，等我自己嚟啊！我拣人，我通知，总之一切你推咗我身上咯，唔关你事嘅 ，OK？ 咁又唔系话边个负责，但系结果咪一样，无论我去炒，你去炒，佢哋都系冇份工噶。不如咁啦，黄太，我带头。你包括我在内，每个人减两成人工，包括我，咁大家留低，咁你哋悭翻钱，我哋又唔使走，好唔好啊？ 咁样，好啦，照你决定啦。 好。 阿 John 哥啊，估唔到你而家真系同以前完全都唔同，连炒几个小员工你都话唔忍心，我真系佩服。 唔系咁讲。由人事部行出嚟之后，我不停咁谂，我以前系个点样嘅人？唔理屋企，唔理同事，净系挂住搵钱。我以前我系个咁冷嘅人。今晚我执柜桶嘅时候，无意中发现咗一份离婚协议书，因为我俩性格不合，现经双方同意。决定离婚吓？乜原来我谂住同太太离婚？点解嘅？ 你终于睇到啦 吓？乜原来我想同你离婚咩？本来 呢份协议书唔系你写嘅， 系边个写噶？ 系我俾你嘅。 你想同我离婚？点解你想同我离婚啊？ 对于我同我女嚟讲，你只系一个住喺同一间屋嘅人。我哋嘅一切你都唔关心，所有亲子嘅活动你都冇兴趣参与。每一晚你都好夜先至翻，经常有一啲唔知咩嘅女人打电话俾你。我从来冇问，唔系我唔想问，系我唔敢问。我惊我会听到一啲令自己好伤心嘅答案。呢一份离婚嘅协议书，你话你要考虑一下。冇几耐就发生咗嗰次嘅交通意外。呢件事就咁样摆低咗。 咁你而家仲有冇呢种谂法？ 我都好矛盾。虽然你而家好多嘢都唔记得，但亦都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好容易亲近，更加关心屋企人。如果要我拣，我会宁愿拣而家嘅你。只不过，如果迟啲你嘅记忆力恢复翻，会唔会变翻以前嘅你？ 我都唔知道，我只系知道从你咧，从其他人口中，以前嘅我真系个好冷、好冷，冇人会中意嘅人。我好憎以前嘅自己，可唔可以俾个机会今日嘅我？ 阿 John， 今日放工之后，我专登就喺街市买餸。我怀着好幸福嘅心情，然后赶翻屋企。我决定今晚整一餐好丰富嘅晚饭俾屋企人食。有时我都会谂啊，以前嘅我有冇享受过呢种家庭嘅幸福？定系一切都系以钱做我嘅出发点？不过一切都唔重要啦。今日嘅我决定做一个全新嘅人，我要喺人生嘅路上重新出发。

were up.